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贡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梁 继 章、李丽睿、马小强。 星期三早晨，早晨10点12分，雷暴警告有效，我小张张。 早晨，我系瑞仔。 早晨，马小强。 嚟嚟嚟，接有冇好嘢？ 点解嘅？休息一天， 放假一天。 你感冒？ 好嘢， 得谢。今日多云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次我哋3小时嘅节目叫做《风骚快活人》，香港电台第二台，欢迎大家留低到晏昼1点。落雨湿湿啊！大家咧出街咧，打翻车啦，咪同揸车咧，小心小心啊！雷暴警告而家延长到今日11点半嘅。听紧节目就系风骚浮人啦，马老师啊，有时咧你教呢一个估下学古文，咪话同学作句嘅咁样。今日咧有一个咧好得意嘅，嗱有时咧我都会喺网上咧中意睇下啲小学生，即系佢啲家长啊，或者有时咧啲老师会 po 上去嘅咁样。咁咧有一日咧就睇到呢一个咧喺功课 cap 出嚟嘅图啦，咁样。咁啊造句咧本来就系一个小学生咧经常会要做嘅。老师会俾个题目啦，咁样咁老师咧今次咧出咗个题目咧叫雾里看花，咁我唔知之前 哇咁深 深哦，系啦，我唔知老师之前咧有冇讲过个意思啦，但可能佢都可能想试下啲学生仔，如果冇教过，你估唔估到咧？咁样我唔知啦，即系佢冇交代到底佢有冇教过呢四字嘅词语。咁总之咧，呢个同学咧写， 想问你雾里看花点解啊？ 嗱，唔系我觉得咧，不如我哋三个一人做一句仲好啦。 好啊。 唔系佢有个好得意嘅答案嘅。 点解先？雾里看花点？ 雾里看花即系话喺啲朦朦胧胧嘅地方睇啲 看不清 好靓嘅嘢，但系你睇唔清。 嗯，咁即系点啊？即系咩意思啊？你 个 系照字面解啫嘛？系啊，隐喻系咩？ 雾里看花 系啊。 你问得好，唔系你问得好， 系啊系啊，大家可以去， 系啊， 自己 check 自己 check， 冇错冇错， 一个 过咗咯， 我自己 check 自己 check， 人人哋讲晒俾你听，我自己 check， 系啦系啦， 系系，好啦， 唔系我觉得真系有意思啊， 嗱，好多时候我想点解我会咁问你咧，我就因为就大家好似以为自己知啊， 系啊， 但系其实你就系你大约嘅就知其意，但系你不知不知其所以， 系啊， 系啦，深层意义系乜嘢？嗱，雾里看花， 系， 即系啲嘢系。 系啊，有啲嘢你自己即系当然佢无论翻嚟借个雾， 系啊， 其实咧 系啊，冇错啊。 然后其实咧，你咁样即系哦，你只系无论看花啫，即系你睇得唔。 阿老师，阿老师，我试下做一句，睇下你觉得啱唔啱吓。 好啊， 好。初认识一个朋友而没有经过深入了解，等于雾里看花，并不知道他的真正人物，得唔得啊？咁样， 我觉得系似喎， 类似咁得唔得啊？ 呢一个唔系一句句子，呢一句嘅就系佢解释乜嘢为之雾里看花， 系咯， 系嘛？ 即系一个作句， 系咯，即系你有个例句， 咁 系咪？去解释呢一句呢个雾里看花嘅时候，一个例句啊，都系个句子，啱嘅，啱嘅， 系系。咁咧就呢一个小朋友啦，我谂佢唔系好知雾里看花啦， 系。 但系咧，佢写咗个答案咧。你又唔可以话错，甚至啲网民话呢个答案咧系一个好精警嘅答案。佢就话啦，嗱，佢名叫以诺啦吓，以诺咁样。 系 佢个答案就系、是、以诺，请解释什么是雾里看花咁样。 哦，呢啲 咁算唔算嗰啲叫咩话？系咪狡辩啊？定系咪即系嗰啲点讲？点 类似啦？系咪啊？类似啦，我觉得系系啦，唔得。 即系唔算一个答。如果你系老师咧，你会打交叉嘅。 交叉，好大个，嚓嚓。 O K 啊，咁都几好笑，我觉得吓。 啊，咁点啊？ 冇啊，就系啲网民，啲网民嘅反应系两极嘅。有啲人咧就好似你咁啦，喂，呢个唔系答案嚟，你只系将老师。即系叫你写呢句嘅句子咧，重复个指令一次。但有啲人唔系，呢个都系一个答案。 唔系答案，呢个变咗你任作啊！嗬， 系同埋 老师今日问我什么是雾里看花，我话你自己 check 自己 check。 系啦，即系等于咁啫。 冇意思啊，系啊，冇意思啊。 同埋你可以句句都系咁， 系啊， 系咪先？ 错。 大行其道咁，老师叫我解释咩叫大行，咁你句句都系咁写咧，就唔使写答案， 唔使学。 我同意嘅，系。 但系都几似我哋星期一上个堂啊。 诶，嗰啲不堪啊，嗰啲渣， 不消题。 系啊，嗰啲太渣啦，唔好提。 嗱，有啲嘢咧有答案，有啲咧就系。发生咗你先知答案嘅，咁有个女仔喺网上咧分享，佢话咧嗱呢个我哋喺宠物时间咧讲过嘅，系唔应该嘅。佢话咧爸爸咧就好唔中意狗嘅，咁有一次咧佢真系好中意一只狗，一只贵妇狗，佢就带咗翻屋企啦。 嗯， 咁你知唔知结果系点咧？嗱，佢而家分享翻咧系即系唔系唔开心嘅，系开心嘅。 唔知道、啊、 喂，原来咧有啲咧比较。寂寞啲咁讲啦，寂寞啲嘅长者啦，或者系退休嘅朋友们，佢系好似等待一样嘢寄托佢嗰种嘅精神啊。 系有啲老人家突然间有只宠物咧，佢好开心嘅。 系、嗯，不过呢个咧 中意抗拒，变咗好中意。 佢话而家只狗仔咧，同佢咧亲过同自己啊，即系两个人嘅一人一狗关系咧，变得好亲密。只、 嗯、 狗仔日等佢翻嚟，不过我都系觉得呢样嘢咧。真系唔好立乱事啦，即系呢个系一个比较 happy ending 咧。但系如果你阿爸真系好唔中意或者接受唔到佢嘅生活习惯咧，最后咧可能最唔开心咧就系拎走只狗，咁只狗又惨，咁可能挨场交咁咯。 嗰啲人哋唔讲嘅咧，唔铺嘅咧，系咪先？系咪 下山一百字？ 系 系啊， 铺啲有养分嘅嘢啦。 好，有咩养分啊？老师，今日有咩有养分嘢可以教下我哋啊？ 冇啊，今日都唔系我嘅日子。 休息。 今日你唔系主轴系咪？ 系啊， 你唔系拉主 key。 冇错啊，所以我 IQ 题我都唔出啊。 懒就懒，系啦，去礼拜三系咁噶啦。 系啊， 因为你已经系一个星期里边嘅就 系 中间嗰一日啦嘛，你开始走下坡啦。 我仲要筹备星期五咪咪日记，咪咪不堪入目日记啊！ 有啲唔知讲咩， 嗰个好易写啫嘛，大把材料， 好多材料， 星期三 嚟啦，我已经准备好晒啊！ 好嗱，你讲到星期三已经系一个咧叫做咩啊？中间。 開始斷斷 滑落啦。 其實而家咧好多地方，我睇到有同一嘅新聞，但係發生兩個唔同嘅地方，就係叫做咧好多僱主而家提倡緊四日工作。兩個地方 講咗好耐啦。 係啊，新加坡同日本咧都有唔同嘅反應嘅。日本咧冇咩大公司肯追隨，亦都冇咩員工願意咁樣接受呢一個形式，因為日本人嚟講咧，佢哋係好。系咪算勤力咧？ 安於日落啊！我覺得日本人 唔係啊， 唔係，佢哋嘅職業係終身制，好多時候佢話係慣咗，有少少 即係唔好喐，唔好變。 唔好話難聽啊，其實有少少即係勞性啲嘅，係咪？即係佢可能佢一份工佢會想打嘅打曬，係咪？跟住佢就係總之就工作係好大個天啦，咁樣啦，不如咁講啦。 成日 講咁，所以就唔同咯。 Work life balance 嘛，大家都知咧，佢哋其實唔想放工，放工唔想翻屋企，所以如果呢個仲要俾多三日假期佢咧，佢係會覺得係好辛苦嘅，即係佢覺得咁冇咩做喎。 唔係，我覺得一定有原因嘅嗬。係啊，你真係冇人中意放假。咩冇可能？背后有啲嘢可能我哋唔知道。 我又未必，我又觉得，我觉得有啲人系真系未必中意放假噶，因为佢冇佢自己日常嘅生活啦。 系啊，有啲人冇生活 嘅。所以咧，佢突然之间嘅话唔使翻工嘅话，你见到佢真系拿手唔成势噶。 嗯， 唔好话乜嘢，甚至乎好多时候你翻惯工嘅，你突然之间要你退休。好多人都會即刻變老啦、 病啦、 唔舒服啦，咁我覺得係因為其實就真係好可能喺平時嘅日子裏面嘅話，唔識得嘅就係兩樣嘢去平衡咯，即係工作同埋自己日常生活咯。係啊，每一個人都唔同嘅。 不如做一個實驗啊！ 同埋我會覺得一樣嘢嚇，工作某程度上係對一個人嘅認同嚟嘅，同埋一個認受嚟嘅。因為有一啲人嘅話，佢係好需要別人嘅認同，又或者就係喺工作上面嘅滿足感啊。所以佢就又唔能夠一足高打曬一船人嘅。我只係覺得嘅就係。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取向，系咪啊？每一样嘢，我其实我都尊重咯。 好啊，做个实验啊， 好啊， 我下礼拜我即刻翻两日，你睇下会唔会即刻变老？ 你唔使啦，你已经系一出世嘅咁样样啦。你有童年咩？不如问 你，可唔可以俾你弟弟啲相我睇下？同你而家有冇分别？ 你冇童年嘅话，好难有比较嘅。 浸咗嗰个阶段，跳咗个阶段。 变老嘅意思唔系话净系个样啊，我觉得系成个人啊，嗰个即系嗰个气场啊，你唔觉得咩？即系佢脱节啦，人哋讲乜佢又唔知啊。其实有啲人在职都系一样噶。 我知啊， 系咪？ 懵又懵， 系啦，即系佢都系一样嘅，就佢唔会与时并进，佢有好多嘢。都仍然系继续系咁，即系所以冇咯，即系呢样有难讲。 我知你话紧我，我下个礼拜我翻七日， 我已经兜个圈话嚟噶啦。 我知啊，你唔系兜，你个圈兜得好少啊，直插啊， 个圈太细， 系啊， 分 咩圈啊？ 我只不过左脚变右脚。 好多年前，有个朋友啱去嗱咁啊 ，Billy 咧逢星期二咧会讲下呢个加拿大啦吓。我有个朋友好多年前，佢啱啱去到加拿大居住嘅时候咧，佢同我分享两样嘢咧，我都觉得系啊会咁噶。咁佢平时咧太冇嘢做，日中最大嘅娱乐系乜嘢咧？就系剪嗰啲 coupon 啊，喺嗰啲杂志啊、网上啊，即系有呢啲 coupon 咧买嘢咧又唔知平几多钱。第二样嘢咧就系自己咧揸车喺个湖嗰度坐喺度咧。坐咯，或者钓鱼啊，或者咁就一日噶啦咁样。咁即系话系嘅，有时咧即系忙未必系一件好舒服嘅事，但系忙咧个人咧就充实好多咁咯。雷宝坚个仍有效喺呢个早上听紧风骚浮人。 你根本不需担心这世间怎想你。其实我算你已经够完美，情人每次刻意地回避，明白你眼里的忧与喜。我很清楚世间终于有天因想你，期望你信我，我总有道理。情投入来爱你。 全程好家风， 家风就好似空气一样，弥漫家庭每个角落，滋养每位家庭成员， 对每个人的修养、道德品质都有深刻影响。 怎样可以建立好家风，传承中国人传统美德呢？ 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传承好家风， 请来香港心理学会会长徐佩宏博士分享传承好家风心得。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传承好家风。 激气啊！激气啊！ 肥强啊，咩事咁激气啊？ 落咗几日雨，今日好天，我想吊高啲衫晒，点知俾人闹，话我咁做好危险啊，唔俾我做啊！ 其实吊高啲嘢或者系吊运工作都系有一定嘅风险噶。大家如果想知多啲有关于吊运设备同埋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日星期嘉宾有佢。 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我系曹朗 Aaron。 讲起咧，头先你嘅职安剧咧，要吊起啲嘢咧，我谂起嗰阵时你阿爸发脾咧，做乜晾衫竹穿嚟出去？ 系啊，我唔系发脾气，我曳。 系， 佢系想惩罚。 就因为你曳咯，所以就一直过嚟咯。 系啊， 好彩冇晾到咋。系啊，系啊，唔系今日可能同唔到你做节目啊。 又未必， 顶得住，顶得住。 唔系啊，如果我喺下边，你可能都喺下边。 一定喺下边系咪？你冇谂过喺上边 一定唔会。 我一定喺上边，因为唔想见到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火箭军今朝早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的海域。新华社报道，导弹今朝早8点44分发射，是火箭军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有效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达至预期目的。中方提前向有关国家通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竞选办公室，当地星期一晚遭枪击受损。民主党发言人说，事发时候办公室内没有人在场，亦没有人受伤。警方表示将事件列为财产犯罪进行调查。何锦丽计划星期五到亚利桑那州出席竞选活动。坦佩市警方说，星期一接到工作人员报案，只在办公室的前窗听到疑似枪声。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主席贝哈拉诺发表声明说，正是同执法部门合作，确保认真对待有关威胁和员工工作时候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说，单靠谈判无法平息俄乌战事，必须迫使莫斯科实现和平。泽连斯基指出，战事总有结束的一日，但原因不是有人厌倦战争，也不是因为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他说，普京已经违反太多国际规范和规则，这场战事已经不能够透过谈判解决， 而是需要採取行動迫使俄羅斯走向和平。他尋求西方領導人支持烏克蘭勝利計劃，又承諾舉行第二次和平峰會，將邀請中國以及印度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就說，對話和談判是解決烏克蘭危機唯一可行途徑，如果日復一日無法啟動和談，就會產生誤判，導致更大危機。他又重申在烏克蘭問題上，任何向中國甩鍋推責、攻擊抹黑中國的做法都是不負責任，不會有結果。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週末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早上11:30，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357点，升357点，总成交金额104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2点，升6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82点，升24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0.08元，升3.4；腾讯控股411元，升8.8；阿里巴巴92.85元，升8.5；美团143.3元，升3.5；恒生中国企业69.96元，升1.42；小米集团20.7元，跌5毫；中国平安42.2元，系升1.85；港交所264.8元，升6元；工商银行4.81元，升1.1；建设银行6.1元，升1.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6，日元143.47，瑞士法郎0.843，加元1.343，人民幣7.017，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35。日經平均指數報38,068點，升127點。港金报24,680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62.03美元，卖出2,66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较早前告示打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的交通意外已经升了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依家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仲有西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哇，都成九月尾啦，仲咁热嘅，有冇超啲嘅歌可以消下暑啊？ 收到，冇问题。 我的可爱结界，扫除我的伤感。 我系话超啲啊，唔系 Q 啲啊。 睇下衣款啱唔啱。 差唔多， 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先生，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梁继章。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在这里呢？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那你记不记得自己有什么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马小强和阮壮阳。 先生，为什么你的家人个个都不同姓的？ 因为他们不是一般人咯。 那他们是什么人啊？ 他们就是丰收快活人啊。 细个嘅时候咧，好多嘅习惯咧都系学咗屋企人嘅，见到屋企人咁做咧，我就会咁做噶啦。唔知道你哋咧喺屋企洗筷子系点样洗咧？我记得，因为我时屋企咧比较多人啦，咁样样有我爸爸妈妈啦，有我哋三个兄弟姊妹，即系五个人啦，咁所以筷子咧起码咧都有唔少啦。咁于是咧，我见到屋企人咧，通常咧系将佢揦成一柱咧，系就咁摆喺手嘅中心咧，咁样捽捽捽捽捽捽捽捽捽。 你哋系你洗噶？我仲以为你洗添。我有啲鄙视你。 细个嘅时候 咁难 过。我自认我细个。时候系冇乜点帮手做家务嘅，系、啊，我 闹完啦，唔提啦呢件事。 我系冇乜做，系真系冇乜做家务嗰啲，冇乜做家务。 开台食饭咧， 开台食饭，我嗰家姐，我喺侧边帮手拉凳咁咯，即、哦、其实又唔系好，真系好清楚，你记得啦。 或者就系人哋想坐奶台嚟呢啲咩，真系衰。 奶仔系咁，奶仔拉风 干嘛？我嗰日同我家姐倾咗偈，佢先又讲翻，诶嗰阵时啊，我仲要帮你哋洗埋衫啊。佢因为有一次咧，个阿嗱，即系啲屋企旧事啫。咁个阿妈嗌咗交。搬咗即係走咗出去啦，咁住咗一輪啦。咁咧佢要負責，我唔知嗰陣時佢幾多歲啦，要幫手洗埋我哋啲衫，因為洗三個男人啊嘛，我爸、我哥哥、我咁樣。同埋嗰陣時大家記住，佢係冇洗衣機。 冇洗衣機。 係啊，嗰、啲日子。 揾洗衫板。 洗衫板，你見過啊？即係咁樣 攞啲衫啊嘛， 係叫攞啲衫，捽捽捽捽。咁你攞得耐咧，嗰個四手指 損 嘅，好痛嘅。咁啊，佢講嗰個，我哋聽咯。哦，係咁攞，係即係咁，因為 咁你又冇即刻攞$1,000俾阿家姐買嘢食啊！ 又唔使下下讲钱， 唔系心意。 唔系，我觉得一句说话嘅啫。阿妈唔系阿家姐讲呢啲咁嘅说话，我话其实以前真系辛苦你， 辛苦你，辛苦 一句嘅咋。 买嘢食，攞去买嘢食， 又唔使下下讲钱嘅。 攞去买嘢饮。 唔 使啦， 你都要俾錢佢嘛。 係、我覺得係心意嚟嘅，就係 或者新年啦，係啊，新年封利是俾佢，或者佢生日，係 啊，係啊，係啊。 系会补足佢生日添，佢啱啱生日。 嗱，你真系啊，呢啲咁嘅衰仔啊， 肚墩又冇，良心又冇。人哋都话大肚墩冇良心，佢又冇肚墩又冇良心。 我有肚墩，兼有良心。 我祝阿家姐吓28号生日快乐嘅，未到嘛？ 你快啲请佢食饭啊，封封利是俾佢。 系啦，识做啦。咁大个人，冇人话 你。你唔好同我哋讲，好好好啊！你真系做得噶啦。 系啊，冇错。 扯完咗啦，咁咧我 唔系 一讲请食饭 我觉得好近喎、 啊，因为28号好近啫。 系啊，星期几啊？ 星期六。 嗯，系啦，一语系咁啦， 系啦，唔系，我想讲翻细个有啲习惯咧，我真系叫屋企人咁做，咁我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叫做点样咧，即系永远嘅智慧啦，系咪咁样？咁我而家睇翻有篇文咧，佢话千祈唔好咁样啊，因为咧你咁样洗筷子咧，基本上系唔干净。佢、提到有一样嘢，木筷子同埋因为木筷子有纹啦，有两样有两样原因咧，就会令到你会有病嘅。第一，如果你见佢即系出啲毛毛咧，即系嗰啲刺仔咧，一啲丝丝就已经要抌得噶。即系唔好因为搣咗条丝，跟住又再用。我先谂起，其实我系用一对木筷子咧，用到天荒地老。我每日咧就动一对木筷子，即系每次食嘢就用佢，跟住洗翻摆喺度。你会唔会噶？ 唔会，我唔系屋企唔系用。 用木筷子， 你唔系用木筷子喎？ 系、哎、啊、 哦、，OK， 唔系、嗯、用，我都唔知啲咩嚟嘅，但系 象牙， 象牙冇， 唔会啦， 系啦， 唔得啦， 我哋而家嗰啲系 胶嘅， 唔系胶嘅， 胶又 唔系胶，系乜嘢？铁筷子， 黑色嘅，好重嘅，我中意佢聚手，吓、 哦 啊，我真系唔知咩嚟，我今晚咬开去睇。 你连筷子系咩你都唔知？ 我唔知啊。 啊，你做人都真系叫趣字。 你呢件衫， 趣字嚟形容。 你呢件衫乜嘢物料？你条牛仔裤有咩物料？ 因为佢系咪就 cotton 咯？系啊，棉咯，棉嘅物料咯， 系 系 啊，我真系唔知。不过我如果洗筷子咧，我系攞个布， 系， 然后成抽咁样捽捽捽， 就系叫你唔好成抽啊！而家嗰个医生逐条逐支啊。因为佢话你咁样捽咧，你一定有啲面咧系捽唔到啊，所以你应该逐支。我而家都系嘅，因为我使一对啫嘛，咁样向上咁样即系逐个逐个咁样洗啊。即系如果要好干净咁样， 你使一对就咁样捽都冇问题啦。 系啊，都自己食翻啫嘛。 嗱，点解咧？我唔系自私， 摆落个喉度，含完之后拎翻上都得啦，有乜所谓啫？ 因为咧， 系咪自己食饭？ 而家好多时系食外卖咧，用外卖筷子，但系我通常都唔用嘅。我觉得尽量都环保啲，用翻自己嗰度木筷子咁咯。我自己的选择、 啊、木筷子、啊 嗯、 木筷子我觉得打边炉绿嘢就会、 嗯、 否则我不会用筷子 okay, 个人选择啦、啊、但是注意卫生啦、啊、因为就可以好嚴重咯，即係佢話嗰啲唔知咩咩黃梅素啊，定唔知咩啊，即係 會點啊？食咗落去個肚子 會有病咯。 哦， 係啊， 各方 面嘅 病咯。好啊，大家小心啦。 嗯，冇錯，鍋菜口飲啊。翻嚟會有經典重現。走过改变的日子，今日由中岛美雪。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一起走过改编的日子，中岛美雪。中岛美雪，日本创作女歌手、音乐家、主持人，出生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根据统计，他有超过七十几首歌曾经改编为中文的歌曲或者普通话的歌曲。 ため息もよ人待ちの店じまい雨が空を見かけて私の心に乗り換える 雨水写起天空的日子亦都曾经改编过有小凤遮紧呢一首人生满希望 看夕阳意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如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登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求向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量 同样的编曲不同的演绎不同的词由不同的歌手演出到底感觉有什么不同大家熟悉的这首旧歌来自小凤姐的旧调里面有人生满希望同样地都是来自中岛美雪的一首作品 看夕阳意茫茫情海满风浪情人在那方我天天在痴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恨不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至上，愿以情为望，看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如恨不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看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 一首受欢迎的歌曲旋律很上口的时候就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中岛美雪遇水舍弃天空的日子，除咗有徐小凤嘅人生满希望，因尼都曾经改编过成为一首歌叫做《努力》嘅。不过讲到受欢迎嘅旋律都唔及呢一首，1979年曾经改编过无数咁多嘅国语粤语版本，改名就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呢、這个版本系王菲。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矛盾也更深。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再生，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只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原曲是中岛美雪的《口红》，跟着改编的版本有很多人演唱过，包括有王菲、邝美云、梁雅玲、陈明真、台正宵等等，还有都是台语版本。总之一个旋律真的由不同的歌曲、不同的歌词演绎过。 中岛美雪受改编的很经典的歌曲，除了这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之外，这一首更加是很多人都记得和会有唱出的。这首歌来自《擅长孤独》，听过歌名好像很惨，不过呢，这首歌改编自邓丽君《漫步人生路》，就是充满一种正能量，告诉大家听人生路我们要开开心心去走。来自《擅长孤独》改编中岛美雪的作品，今天因你走过改编的日子，送给大家有这首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日段前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也体验。 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廿到十一点半。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再两个钟头嘅风骚快活，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唔好行开啦。时间快到中午十一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Hello， 大家好，我系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咧，最紧要嘅就系你可以同你喜欢嘅人一齐啦，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为喺边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系人。你可以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齐，咁就会系好开心噶啦。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啦！ 嚟啦嚟啦嚟啦！ 客家婆， 使自家口啊！ 天气靓啊！天气靓啊！ 天气凉， 天气凉啊！ 着外套， 我着多 cancer， 着多 cancer， 着多 cancer， 系啦。 雷暴警告仲有效。 哦，雷暴见交， 雷暴见交， 湿热 订 单， 湿热订单，湿热订单， 湿热订单， 湿热订单，结后啊，降到五度喎。 湿热订单 啊！好啦，嗱咁啊，当然啦，每一次咧，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都会同大家有讲好多好多好多咧唔同嘅话题嘅。今日咧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咧。哎，我唔记得咗，我以前都有曾经讲过。 唔紧要啦，我哋都唔记得噶。 但系我唔知道系嘛，我都系咁话系嘛，当你嗰啲即系 干干净净 点水咁样系咪？ 干干净净 咁就算啦，系咪？又或者系水过鸭背咁样， 够啦，老师。 有 你蜻蜓点水咪得咯，仲要水过鸭背，多咗。 好啦，嗱咁其实点解会讲呢咁嘅嘢咧？就系话成日咧都喺我哋嘅身边咧度出现嘅。嗱，我最近我点解突然之间今日会谂起呢一样嘢咧？就系天气真系唔同咗。朝头早听嘅声音都唔同咗， 系啊系啊系啊！ 你知唔知我想讲乜嘢啊？ 雀仔， 雀仔声， 啱啦！ 阳光嘅颜色都唔同， 佢阳光嘅颜色系 唔同咗啦。 你知唔知点解啊？ 嗰个 转移咗， 转移咗， 同埋个粒子都唔同咗， 个粒子啊， 粒子都唔同咗， 好犀利啊！ 粒女就一样， 我未见过粒女， 粒子唔同咗，同埋嘅就系佢出嚟嗰个时间唔同咗，你会个。颜色都系唔同嘅， 嗰、那个角度都唔同咗。 黄昏嘅颜色都系唔同嘅，而家系黄啲嘅。以前嘅就系即系等于好似你有啲嘅灯胆咧，你 冇发现噶？佢系有啲光俾你拣嘅，白光啦、黄光啦、黄白光啦，系俾你咧就有一种嘅，就系你想醒啲，咁你咪用呢个白光咯。你想比较 romantic 啲嘅话，你咪用黄光咯。而家呢一个咧就系介乎喺白光同埋黄光中间嘅，所以如果你真系有留意嘅话，我觉得大自然系非常美丽。 嗱，十月之后咧，日落嘅阳光最靓。 啱。 特別如果係六點零咧，你哋揸車咧行過呢個公主道，見到日落。最靚嘅 係啦，鹹蛋黃啊嘛， 冇錯。 好啦， 六點後咧，嗰個感覺咧，秋天係最強烈嘅。平時咧六點後，夏天咧仲係好翳熱嘅，即係嗰啲熱到要走唔到。但係而家一到六點咧，佢感覺有少少涼。 係啊，我好多回憶都翻翻嚟啦。 係有啲咩回憶啊？ 喺公主道的回憶。 公主道， 公主道遇上公主係嘛？ 有，有好多公主。 嚟啊，嚟啊，講一個啊。 遲啲先。 係啊，講白雪公主啊。 我想聽黑公主。 有啲咩回憶講？ 冇， 你啊，求你啊， 下次先啦， 唔好啦，讲啦，你想嘅，讲， 真系冇， 唔系真系，唔系一阵间我仲有时间，我仲有时间， 系嘛， 系啊，梗系咯， 冇啊， 你专登提公主道实有啲嘢噶， 唔系，但系因为我哋 公主道系要揸车嘅， 系啊， 系揸车嘅时候嘅回忆系咪？好，我哋估好冇？ 好， 诶，嗰次你揸住架车载住你个诶天道， 系 啦，当年嘅公主，系啊，当年嘅公主闹交。佢话即刻停车，我要喺度停，系咪咁样？ 类似啦， 真系噶。 系， 一定系咁噶。 系啊，系啊， 女人抓狂起上嚟嘅时候系会咁样嘅。 但系好快佢上翻车，因为真系太危险啊。 梗系啦， 我估中晒啊。 系啊，好危险嗰度。 哇，你真系停车俾佢落车啊？ 停咗下，佢真系冇落。我系停，我打死火灯啦，好易啫。一落车咧就真系唔好啦，好危险。 梗系危险啦，系啊，对自己对人都危险。 停咗车打四部灯，我系表示即系 有事， 架 车停一停， 尊重。 啊， 你话停咪停咯。 系啦，咁但系我真系唔会俾佢落车嘅，呢个系啊，好耐啦。 哎呀，好浪漫啊！ 都危险， 都系因为个太阳咧，就即系令到大家又开心翻。 诶，会唔会因为咁样嘅话咧，会每一次会见一个咁样嘅太阳？ 系啊， 好多回忆。公主道嘅时候，你就会谂翻起佢咯，好衰啊人！ 系我都系觉得系啊，绝对系啊， 真系好少嘢嘅啫，你记得佢 系啊， 系嗰个此时此刻。 系嗰个 moment， 大家真系会记住。 冇错， 曾经喺呢度停过车，我哋睇咗即系王家卫嗰啲咧，五秒钟嘅日落。 冇错， 呢度几正。 哦，你呢句系王家卫喺《阿飞正传》嘅经典啊嘛。 系啊， 佢话你喺呢一刻嘅话，同我一齐望住个表嘛。跟住张曼玉问我做咩要望住个表啫？跟住佢就话一分钟啊，你而家望住一路一分钟，跟住就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系啊，呢啲又。 跟住佢就同佢讲，佢就话一分钟睇完啦，咁点啊？跟住佢就系话，从此之后你就系我一分钟嘅朋友。 哇， 系咪？系我哋就一分。中嘅朋友啦，你唔可以，你唔可以话唔系，因为你改变唔到，以为你过咗啦。哇，我仲记得啊！跟住收尾佢仲要行过去，开咗一支汽水，同啊行过去张曼玉同佢讲：你今晚会梦见我。 哇！死得， 可以啊，可以。 我记得晒啊，正正。 好啊。 你嗰阵系阿欣欣记得晒啊。 系啊。欣欣记埋嗰啲。冇養分 好啦，今日要同大家要分享呢一樣嘢嘅就係話咧，呢一排朝頭早嘅時候咧，客家婆真係會覺得嘅啦，冇晏應該係話冇夏天嘅時候聽得咁多雀仔聲，因為首先而家係遲咗先天光，以及或者因為我好多時候我係會起身咧，我就會做瑜伽或者係做冥想嘅咁樣咧，以前你就會聽住雀仔好療愈嘅， 係， 同埋咧就好嘈嘅， 係真係嘈啊！但係我中意 嘅時候係好嘈嘅，重要嘅就係話你會留意到嘅就係除咗雀仔声之外，仲有啲乜嘢啊？ 蝉 叫，但系慢慢慢慢咁，你又听到啲蝉越叫越大声啦。去到秋天嘅时候个咧，冇啦，系啊，啲雀仔嘅声都唔同嘅。你而家你都有，但系嘅就系冇以前咁样，就成群咁样飞过。以前你间唔中嘅话，你会见到嘅就可能有啲候鸟，佢哋走啦，而家系啦，飞去南方啦，即系飞去即系走啦。咁样你就会见到有一群鸟咁样飞过，你会发觉嘅就系啊，真系 时间世事更替。 冇错，其实大自然系真系好漂亮咯。好啦，咁所以 夜晚有冇田鸡声啊？ 落雨有。 啊、落雨有 系 啊, 啊，一落完雨咧，啲蜗牛应该走晒出嚟 咯，咪、啊、就 系、 是、咯， 好多蜗牛，多数系大只嘅， 好唔小心嘅， 细只嗰啲就唔出嚟， 匿埋嘅，冇错、啊，大只嗰啲就会新鲜事出，佢出嚟嘅时候，我觉得通常都系俾人踩死嘅， 系有一两只牺牲咗， 一定系壮烈牺牲嘅， 系 啊, 啊， 所以我觉得系诶，突然间我谂起嘅就话啊，系，其实喺香港咧，好多时候如果你真系喜欢嘅话咧，有好多唔同嘅鸟类。喺香港度見到嘅，咁、嗯、我覺得我比較幸福嘅就係我一路都住喺新界，好、嗯、多時候你會見到嘅就係啲好大型嘅雀啊，啲古靈精怪嘅雀啊，啲顏色係靚到咧你不能形容噶，唔知點解。 有一次我覺得好神奇咧，就喺大埔有啲樹咧停咗白色嗰啲咧，啲類似 白鹭， 小白鹭， 係啊，我覺得。哇！點解會咁㗎？ 成棵樹都係啊嘛， 係啊，企曬喺度喎。 我見過呢個， 企喺度做咩？ 傾偈啊！佢哋當酒吧 嘅坐下，飲乜嘢啊嘛？ 等餐廳 社交開，社交下。 但係嗰個畫面真係好靚。 你叻唔叻㗎？即係你認啲雀仔，你叻唔叻㗎？ 得幾種啫，我叻㗎、啊。 有啲人就好叻㗎，即係可能聽嗰啲聲，佢唱乜就知道係咩雀仔。 我哋咪有個嘉賓上次扮雀仔聲啊！你叫我哋估下咩雀仔喎？ 有 係 邊個我都仲記得。 啊，校長。 唔係。 校长佢播声带啊， 叫我哋 校长就播声带，就喺佢学校嗰度成日喺呢一段时间成日听到啊嘛。有一个系就亲身喺呢一度扮雀仔嘅咧，就系有一个去教人哋冥想嘅耕田嘅嗰个女仔，系、啦，我记得 好耐啦， 系啦，佢扮雀仔声叫古雀仔声，对不对？好啦，咁其实咧，我哋真系有好多时候咧，有好多唔同嘅雀仔咧，都可以话到俾我听嘅啫。即系正如头先你讲嘅就系四时更替啦、特别系见到燕子， 哇， 燕子又是很浪漫的，它回来的时候春天了，是不是？它有个捉个巢在你家附近的话，你又觉得很幸福了。 吱吱吱吱吱，然后只只就擘大个口， 等它喂， 等妈妈喂，就 执喂啲虫仔。 同埋啲妈妈好像记得的，记得这个喂了，你不要再。 唔好食完 合埋嘴， 你好少見到有一隻特別肥嘅，即係大家都係差唔多，係咪咁講？好公道啱唔啱啊？仲有大家，我哋都有一定有讀過嘅，就係梁上有雙燕， 翩翩 紅 與 翅，含麗兩全間，一巢生四兒啊！ 四兒日漸長，誒真係好浪漫。 咩作食？ 星 之 之 之 之 係啦，青蟲不易做，黃口 無 飽期係。 哇！呢啲其實細個讀呢啲幾開心， 呢一世㗎啦，走咗一世㗎啦，係咪？仲有睇過呢、這個著名嘅王爾德嘅《快樂王子》啦。 嗯，你最中意啦， 一片一片 烟， 一片一片， 好唔开心， 系好唔开心啊！最尾好唔开心。 而家睇翻咧，我真系会觉得系以前有读呢啲咁嘅文学嘅名著嘅话，系真系好好，呢啲真系养分， 好有意思， 系咪啊？ 我仲有记得《基督山恩仇记》， 我都有睇《基督山恩仇记》，但系有时好衰都唔记得晒咯。我仲系好耿耿于怀，上次问小王子，我唔记得咗， 系 啊，唔开心啊！ 唔紧要，唔紧要， 再睇一次。 好， 好啦。咁今日同大家要学嘅咧，就系呢客家话点样讲雀仔嘅名称。头先我有提到啦，燕子点讲啊？ 燕子， 燕子， 燕 子，燕子。好啦，第二个啦，我又觉得佢好得意嘅。但你有冇话有冇留意到嘅？就系佢嘅行路嘅方法系最特别唔同嘅。佢系跳下跳下嘅， 好大只嗰啲咪跳咯。 细 麻 雀， 麻 雀， 麻雀，麻雀点讲啊？ 麻雀， 错。我知你哋一定唔记得嘅。 麻雀， 错。 是不是不同的 意思？冇错，你点歪你都歪不到的。唔得，罗别寨， 罗别寨 啦，叫做罗别寨，就系雀仔啦，即系呢个嘅麻雀仔啦。 佢呢三个字，就话呢三个音，其实系咩嚟噶？ 唔知啊，咁就系罗别寨， 寨系咪即系仔啊？ 如果你夹硬要讲嘅话，罗咪就系嗰啲即系罗咧，一个大个一个啲系啦，即系竹织嗰啲罗咯。别就冇啊，唔知啊。罗别寨仔就系仔系仔咯，系罗别寨就系麻雀啦。好啦，第三个就系鹦鹉。 鹦鹉， 嗱好多时候咧，你都会嘅，系咪喺中环嗰边啊？定系喺成棵树都系啊？ 系啊，中环或者坚岛上， 系啊，冇错，佢哋会飞噶，系啊，我有朋友 有冇人养噶？ 系咪叫凤头凤头鹦鹉咧？白色噶嘛？ 白色嘅，佢 个尾个黄色 嘅， 系 啊， 凤头 鹦 鹉 好靓啊！ 所以你要留意， 大家真系得闲去行出去睇下呢啲嘢， 香港好 靓， 好多呢啲嘢，系啦，点讲？ 凤跳。 鹦鹉啫，鹦鹉啫，鹦鹉啫， 鹦鹉， 鹦鹉， 鹦 鹉，系啦。鹦鹉、罗别济、鹦鹉、 鹦鹉， 好啦，跟住啦，呢一个咧就好多人都会养嘅，因为佢唱歌好好听嘅。 采访？ 唔系采访唱歌嘅咩？ 杜鹃啊，唔系喎。 特别唱歌好听嘅画眉。 黄鹌啊，画眉。 画眉。 画眉。 画眉长。 我养嘅就唱歌好听。 我知，你嗰啲系金丝雀。冇今日，呢个系下个剧。 华眉， 花咪， 花咪 系啦，花咪，好下一个咯。呢、一个见到嘅话，就有啲人会觉得嘅就系、是，好似唔系咁好嘅。 乌鸦，乌鸦 嘅冇错，点讲？ 乌鸦， 差唔多嘅发音，乌鸦， 乌 乌鸦。但系好聪明嘅乌鸦系吓，系啊，识偷嘢嘅，好认真啊， 偷你啲钱啊嘛， 唔系啊。佢偷我啲唔应该偷嘅嘢，你晒出嚟晾嗰啲， 真系佢攞嚟做咩啊？ 筑巢 啊， 跟住佢有两间房啊， 筑两个巢啊，可以， 但系啲细房嚟啫喎， 咪就系咯，我话你讲你好大只嘅偷啲，偷啲大只噶， 我真系冇听过 咁得意，佢点样夹开个夹吧？ 就系唔知，所以咪话佢聪明咯， 佢可能扯开啊，唔会 扯开佢。可能两个一齐，我觉得系两个一齐 夹个 夹开夹，跟住就扯开佢，跟住再咬一下，佢就再扯，跟住就两个一齐翻到。我见到，咦，点解会喺嗰度嘅？ 以前 就喺度瞓。 细个我哋咪话饮水， 饮水摆啲石头落去啊嘛， 系啊，冇错，就系佢啦，聪明噶。好啦，跟住咧就系喺大埔有某个地方，就系你话会见到嘅系 白鹭， 白鹭， 白鹭， 白鹭 就系白鹭啦。其实好靓噶吓，细细只咁样，好靓嘅。诶，但系其实佢又有同某一只咧就比较。大隻少少嘅有異曲同工嘅就係白鶴啦， 白 鶴 哦， 白 七 又 係 呢個 白鶴、白鹭、白鶴係啦，第六就係白鹭，第七嘅就係白鶴。 嗯、 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就頭先有講過就話啊，另外有啲佢其實佢唱歌都係好聽嘅，呢、這個就係起著啦，報喜啊嘛， 起著啊，起著啊，我唱緊咧，起著， 起著。 作 系啦，啱 啦，直接得分唔该， 直接得分一分好，睇下啱点样扣翻嚟啊吓，好啦，第九个嘅就系大家会见到嘅就佢会盘旋嘅， 鹰 系啦，燕 燕 系啦，我几中意鹰嘅，我觉得佢好有型嘅， 我觉得睇条片咧好好笑，有鹰哇喺个海度，突然间就冲落去 捉鱼， 夹咗条鱼，跟住飞上去飞啊飞咧，突然间另一只雀 抢 飞埋嚟。扯走系， 都系鹰嚟噶，抢乜嚟？ 个嘴长啊，似壳嗰啲嘢， 唔抵死嘅， 系啊，好精彩。 哇，好嬲啊！个鹰有冇翻转头报仇啊？ 抢嘢食， 我唔知啊。 好认真，你以为你自己大只？ 但系最后嘅结果，条鱼就甩咗，跌翻落水。 系啊，好咯。 讲双真啊。 好啦，第十嘅就系白鸽啦。 白鸽， 白鸽都好多啊，系咪？系啦，中环黑鸽。 拍夹， 得唔得？好啦，我哋嚟重复一次啦噃吓，大家好，燕子、 燕子、 麻雀、罗别济、鹦鹉、 鹦鹉、 画眉、 花眉、 乌鸦、 乌鸦、 白鹭、 白鹭、 白鹤、 白鹤、 喜鹊、 喜鹊、 鹰、白鸽、 白鸽， 进来切切拆音。 身体放空就随着拍子跟我走，焗住当气饮过一波，加快心跳之后，手剑下左右，等我一拍先放手。谂太多，谂爆我的头，谂太多， 是杰克呀，你喊今日嘅名。 M 我喊作呢一个。 公主 刀， 公主道。 啊，公主道， 佢会唔记得？佢会唔记得噶？跟住谂啊，等等先，我唔记得。 唔系， 波波，我 公主刀，好， 波波 嚟啦噃，第一题啊，传说牛郎织女，波波， 气作。 系啦，咁佢仲用啲乜嘢嚟去架起一条呢、這个桥梁，令到佢哋相见咧系起着嘅。第二题，古代寓意长寿系用嚟波波 百鹤拍鹤。 公主道你咪唔记得咗叫做咩？ 我都系佢会唔记得自己个名 字。 百拍鹤， 我想我冇 公主道喺度冇。 哎呀， 仲系记住嗰、那个佢落车嗰下系嘛？ 唔系，好卖晒， 你要走出嚟，走出嚟，好啦， 走出呢一个。阴霾， 冇错，比喻人云亦云。 公主道， 公主道， 玄武， 冇错啦， 鹦鹉学舌， 冇错啦，就是、鹦鹉学舌啦。第四题，名著《快乐王子》公主道。 燕珠 冇错啦，帮边个做佢嘅侍者咧？就系、是、小燕子嘅。第五题，攻打四方， 公主道， 公主道。 罗必寨， 罗必寨冇错，系打乜嘢咧？ 等等，我想问啦，边波波打咗边两 咩话？ 佢答咗边两嘢？ 你答咗边 两？你唔记得咗系咪？佢答咗起着同学嘅，系啦，查咗佢先，查咗佢先。我知道你有啲乱，一谂起公主道， 哎呀，带咗回忆啦， 都唔喺树下。 冇错，我明嘅。 好 啦， 集中精神，集中精神， 再嚟啊吓！好，下半场开始，象征自由， 波波， 波波， 帕克。 错，力量胜利是什么呢？ 黑甲咯， 唔系胜利、自由、力量。白甲是另外一样嘢。你是不是英雄？我保答应是啱的。嗱，西方将乜嘢视为和平？公主道唔系啦，白甲先至系视为和平同埋平等嘅象征啊吓。第八题啊，乜嘢雀啊，当头叫就 对住 波啊公主道五 乌鸦， 冇错啦。有啲咩灾祸发生嘅就系乌鸦啦。好啦，又名英雄鸟啊，公主道 英雄鸟， 黑鹭 唔系如意鸟，英雄鸟如意鸟， 花咪 好好听嘅波波， 花咪 系啦，画眉嘅， 仲有 黑 鹭。拍路，拍路， 俾人快一步。 拍路， 公主道真唔掂，所以今日嘅就系五比五打喎。 耶！ 太多回忆啦。 放白鸽。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海关和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采取联合行动，打击入境人士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到港。海关话，去年全年检获的非法进口食物案件有1019宗，而今年截至八月已经有1324宗。海关相信是出入境的人数增加有关。海关说，今年检获的案件占62%是未经煮熟的肉类，10%是家禽，28%是蛋类。海关又说，检获的案件当中很多都不符合卫生条件，有旅客甚至只是用胶袋再生肉回香港，有旅客整个背囊都载满蛋类回港，也都有旅客携带牛肉、豬肉甚至整隻雞帶回香港，有旅客就誤以為將肉類飛水帶回香港就沒問題。海關強調，沒有衛生證明書的食物不能夠帶入境，否則要負上刑責。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繼續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訪問行程，出席由貿發局舉辦的商務午餐會，向大約150位西班牙工商、金融、創科界的領袖發表主題演講，並且與與會者交流。他指出，香港在疫情之後已經恢復與全球的連接，憑著一國兩制的獨特制度優勢，正是進一步鞏固超級聯繫人的地位，歡迎西班牙企業利用香港作為跳板，開拓粵港澳大灣區、內地甚至是亞洲的龐大市場。他又說，香港在綠色金融方面處於亞洲領先地位，綠色標準與歐盟接軌， 歐洲的綠色項目可以充分利用香港作為籌融資平台，又說期待未來加強與西班牙在金融、創科、文化、創意產業等不同領域深化合作，共創雙贏。國家安全部近日揭露台灣一個名為匿名者64的黑客組織頻繁針對大陸展開網絡攻擊，又說這個組織是由台獨勢力豢養的一支網軍。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說，賴清德當局口口聲聲說希望兩岸和平發展，背地裡指使操縱台灣情報機構對大陸實施網絡攻擊破壞，顛倒黑白，散布謠言，大肆詆毀大陸政治制度和方針政策，一味挑唆兩岸對立對抗，唯恐天下不亂，充分暴露打住和平幌子，阻撓破壞兩岸關係，謀求台獨分裂的虛偽嘴臉和陰險本質。另外，民進黨當局據報將明年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預算大幅增加65%，達到14.9億元新台幣，被認為意在加大操控媒體和網軍。朱鳳蓮說，完全暴露民進黨當局加碼豢養網軍，妄圖全面操控輿論的野心。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週末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28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378点，升377点，总成交金额143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34点，升19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0.1，升3.6；腾讯控股410.8，升8.6；阿里巴巴92.7，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70.06，升1.52；美团144.8，升5.1；中国平安42.4，升2.05；小米集团20.85，跌3.5；港交所266.2，升7.4；建设银行6.11，升1.8；工商银行4.82，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7。日元143.36，瑞士法郎0.842，加元1.343，人民币7.01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37980点，升39点。港金报24710蚊，升34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2661.3美元，賣出2661.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而家慢线啦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博康村。咁重复多次啦，就是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而家慢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博康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噶，咁九龙入口咧就近住入口位车多少少。另外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东涌新市镇有扩展工程，咁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港铁小豪湾车厂一段嘅来回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观塘。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记得要佩戴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MC 张天赋。 有半时小心碰上你。 如果我成日以我的角度出发咧，就永远歌词只有我眼中的我自己。 是 但系能够俾填词人去填咧，就有佢眼中的 MC。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骚动音乐。 远赴非洲援爱医疗工作者，为了执行使命，历尽悲欢离合，留下动人回忆。近东、祖峰、张雨绮、刘冠伦、刘敏涛、丁勇代，以生命影响生命。国家援爱医疗队派遣60周年致敬之作，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0日。 在惩教院所出返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搵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是朱茵。快乐是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是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鍾意嘅人一起咧，分享一啲你哋鍾意嘅嘢，咁咧就真係好快活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晏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专家时间， 老徐， 大家好，早晨啊。 老徐啊， 系 呢期好干啊， 系啊，好干。 但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我觉得好舒服 啊。系啊， 咁啊， 一起身咧，我揭你张被咧，我即刻着翻件外套仔。 系啊，凉凉地啊， 系啊， 真系秋天，好 得 好。 夜晚我都觉得好舒服啊。 系啊，夜晚都好舒服。 有冇开冷气啊？ 我要噶，我都 我冇啦。 我因为我同我只狗一齐，佢要开冷气，开心 成个暖水佬咁样，系咪喺侧边嗰度？ 热添啊！ 系啦，嗱，讲到话真系秋天啦，我谂相信都或多或少会有啲嘅问题会出现嘅， 冇错。 例如头先你所讲嘅就会有啲人咳啦， 气 管有问题啦，又或者嗰啲手脚会觉得好干燥啦。咁其实系咪就系秋天嘅话，就虽然啊而家仲系好热啊，咁但系个问题系都系真系唔同咗。 做定预防咧， 其实我哋入到秋咧，咁我哋都会喺譬如夏天入秋天同秋天去冬天都有分咗系初秋同埋深秋嘅。 系啊， 外在深秋啊嘛。 咁啊，初秋咧天气就比较热啲啦， 都有晚秋， 所以 系一套电影。 咁所以初秋咧，佢就会温燥。 哦， 燥得嚟系带温热， 有唔同噶，即系唔同 因为个温度问题啊嘛。咁啊，深秋咧就气凉啦，个天气比较凉爽啦，就系属于凉燥。 因为入冬天啦， 冇错啦。咁所以。如果个干燥嘅对我哋人体嘅影响最主要咧，就口鼻容易进入啦，咁所以口干舌燥啊，啲人鼻哥咧又好敏感，一间又痕啊，又尿啊，又流鼻血啊， 流鼻血 会啊， 系啊，干燥 即系燥到咁样啊， 因为佢呼吸嘅时候个鼻哥里边嘅黏膜得唔到空气个水分足够去滋润啊，咁佢咪会干咯，咁干嘅时候佢总有个反应咧就会痕咯， 系。 痕嗰個手多嘅就撩下咯，一拗咁佢就容易損，咁咪飆血咯。咁就流得 用個飆字啊， 咁咪流得緊要咪飆咯。咁但係咧，但係佢因為佢好經常反覆，佢一路都維持住呢個天氣嘅狀況。咁加上如果係小朋友嘅話咧，佢又中意跑跑跳跳啊。咁嗰個黏膜咁薄亂，咁佢啱啱出完血又啱啱好翻，咁又繼續撩又繼續跑，咁咪好容易成日都流鼻血。秋天，咁所以咧就中医角度咧，秋天系干燥系佢嘅主要嘅节气， 系 只不过就系 如果我哋嘅身體適應唔到呢個節氣嘅時候，咁、我哋就容易被呢種叫做秋燥嘅邪氣所傷啦。咁、我哋就屬於係外來嘅、天氣轉變 同環境有關， 同環主要係環境天氣有關。 知道。 咁當呢一個天氣進入身影響嘅身體嘅時候咧，就最容易影響我哋個肺。個肺就係對外界嗰個四季轉變啊、天氣影響啊嗰、敏感度好高，咁、所以我哋头先讲嗰啲咩咳嗽啊、气管敏感啊、皮肤干燥啊、鼻哥嘅流鼻血啊，甚至乎可能大便都有机会可能比较会燥啲啊、硬啲啊，咁呢啲吓全部都系同我哋中医角度咧，就系同个肺系相应嘅、个肺脏啦，咁、所以我哋就要用滋阴润肺润燥嘅手段，有好多人咧成日都会误解咗，我口好干啊，饮极水都唔够，我都有饮下凉茶啦，点解都系解决唔到咧？医生咁样，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讲啦，凉茶系清热嘅，而家我哋呢一种嘅表现咧，唔系热引起嘅，系干燥引起嘅，咁、所以干燥嘅情况下咧，我哋就应该系要用润燥，润燥先至系一个对应嘅手段。如果你系咁饮寒凉嘅嘢咧，就反而令到个身体衰弱咗，虚咯，寒。因为你根本不是真热、你是因为干燥嘛、所以呢我们可以试下、视乎在你的症状、虽然大家共同都是个肺备受住秋燥影响，但是你和他大家影响的表现都可能会有些不同的。 会有什么不同 的？ A 有咳、B 就没有咳但是有流鼻血、C 又没有鼻血又没有咳但是他的皮肤很痕、大家都是有不同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只是一条方就用在这么多个病人啦。 我都发觉是啊，这一排转了天气、小强就咳得很紧要啦、我呢就成个都拗啦、 我又拗、 所以他的气管比较敏感、所以他的反应那你的皮肤又是可能比较相对敏感。 皮薄馅靓好像月饼那 样。相反即如果 是冰皮 的什么事都没有的人，咁佢又冇鼻哥問題，又冇皮膚，又冇氣管嘅問題， 咪冇事。 咁佢就係冇事，但係唔排除佢都會有反應。但係點樣會出現有反應呢？即係話可能佢身體個耐受能力比其他人高，佢強壯啲。咁但係你唔保養佢，佢都會有消耗曬啲蛋肉嘅一日㗎嘛。 係啊， 係啊，即係你一定係未病先防啊嘛。 冇理由儲定先， 儲啲先，你平時都要做定嘅。咁所以咧，嗰類型嘅人士咧，就冇話一定要我 focus 咗係搞個鼻哥啊，搞個皮膚定係搞個腸，佢淨係搞個肺，咁就養好個肺就可以啦。咁嗱，而家我哋咧就用一啲茶飲先啦。 好啊， 係啦，因為秋天去煲的茶水或者是汤水呢，它都是比较好喝一点。 不是甜甜 的。夏天都好喝。 夏天就清 一点。秋天甜甜润润。 秋天就通常都要带一点甜的。 是 啊。好像现在的病人经常说我喝极水的口都很干。 是啊。 那我们都说你煲一点雪梨水啊。或者是。 喝一点糖水。 是啊，喝一点糖水，吃一点，喝一点蜜糖啊。 是啊。 那你个人呢好像会没有干得那么明显的。 没错。 会好一点。 真的差很远的。你只能斋喝水和喝蜜糖水。 所以譬如话好似小强咁气管容易敏感嘅，咁我哋咧又可以试下用啲枇杷叶啊。嗱，我哋中药我哋成日都会听到有啲膏方就用川贝啊、枇杷啊，我哋制造膏方。咩叫做膏方咧？枇杷膏咁讲嘅，咁佢系用一啲蜜糖去同一啲药材。將啲藥材咧就煮咗啲汁液，再用蜜糖同嗰啲汁液咧就再熬，就成為一啲膏類。咁就一啱咁樣咧，就平時每日咧就食啲去養住。呢一啲咧都喺香港其實咧就唔係最流行嘅。 嗱、 香港有好多都有少量係用膏方嘅一啲保健品、但係你好少見到醫師咧就開啲膏方俾你翻。 醫師唔會，但係頭先你講嘅嗰啲咧，唱歌嗰啲係一定會有一啱帶住。 即係嗰個就唔係醫師啦，嗰、那個就嗱，但係點解香港好似唔係好流行啦？變成因為醫師推動嘅就較流行啦、醫師少推動啊嘛、原因咧就係、膏咧都係比較滋膩厚味嘅，咁喺香港嘅南方地帶可能比較濕 啲啊嘛，嗰一次。咁你平時食得太過黏濃嘅嘢咧，可能又有啲人又怕嘢濕。但係喺秋季呢啲季節咧，佢就係乾。咁所以就食呢一啲高方嘅嘢咧，佢亦都會比較好。 啊，老蔡，對唔住，有嘢問。我最近咪氣管嘅咳嘅，我真係買咗一啲枇杷膏嘅嘢啊，咁我就諗住可以潤下啦。我點食咧？我就撩啲，然後再沖水，即係開氣佢，暖水咁飲嘅。但係飲完咧，我發覺仲衰，原因係啊，真係好甜啊，甜咧就。搞到我好似你話齋椰痰，咁我應該點咧？ 首先 唔食膏， 首先睇下你 嗰種方法已經唔同啦。 嗱，有幾種嘅，有啲就咁不入口食啦，跟住飲啖水啦，有啲咧就真係開咗水嚟飲嘅。兩種其實都有人做，兩種都會有幫助。不過重點，阿小強嗰個症狀未必係燥嘅咳。 咁 你系啦，如果你系燥嘅咳，你饮甜润嘅嘢，咁就啱啦。 系， 但系咳当中有寒咳、有热咳、有虚咳、有呢啲咁多。 佢唔知噶，佢系啊，佢求其揾个医话唔知食啲咩。 如果你觉得 医生唔系医医， 如果你觉得个口好干啊，好干涸，好似饮极水都唔够嘅时候咧，你用呢一种嘅甜甜地嘅膏方就会有帮助。但如果你话好痕好痕好痕嗰种嘅咧，就系、是、一种敏感收缩嘅咧，你就未必啱呢一个。 系咪啊？系要老取话。 系啦，痕就要 压。你咪啊？ 系啊，痕就要咬我个喉咙啊，个喉核多位。 听阿姨话。 系咯，我即系佢咧就系唔啱食嗰只嘢。 系啦，即系如果佢唔系干涸嗰种而引致过敏，咁你食啲甜嘅，咁 佢系咯， 系啦，佢唔系就所以未必啱，所以食完之后好似咧仲惹痰。 系啊， 因为甜 痰啊， 本来甜嘅嘢就系有机会容易惹痰嘅， 冇错。 但系如果有啲干涸系咁咳嘅人，咳亲都冇痰，啲痰好细粒啊，好难先至咳得到，咳得到系飞出嚟咁样嘅，唔系好似我哋平时咳吐咁样有嚿痰嘅。咁嗰一种嘅情况就系燥痰，嗰一种嘅情况就系适合用呢一种嘅甜润嘅手段去医嘅。如果唔系咧，你又清咧就点清都清佢唔走嘅。 冇错。 咁我哋就用枇杷叶啦，因为呢个都系出名，爱嚟系有止咳化痰嘅一个中药啦。跟住就再用菊花啦，因为而家都系比较初秋啊，都系比较热啊。咁所以咧，我哋好多人都有少少肺燥啦。咁又因为好多人又借啲饮。有少少凉啲，又火锅啦，又烧烤啦。 我冇， 我已经咗啦，火锅咗啦。 大佬， 因 为 真系好正啊呢个时候。 所以你变成咧，定你唔可以用啲比较温嘅嘢住，你要用翻啲都系带啲清凉嘅。咁但系如果嗱，我哋用枇杷叶、用菊花呢啲系好容易焗到出味嘅嘢。咁我哋用。泡茶、泡焗手段都得， 兩樣嘢就得啦。 兩樣嘢跟住咧，我哋先嗱，我哋有三樣嘢嘅其實，先係呢兩隻重點咧，就係用熱水去泡焗。咁啊，每樣材料我當一人份量啦，一人份量就每樣一錢，擠落去嗰個保暖杯裏邊，大滾水焗佢，大約係十分鐘啦。咁啊，佢已經出到味噶啦。咁但係你攤一陣之後咧，就加少少蜜糖咯，混合咯。咁個蜜糖嘅量。多少就要靠自己去控制啦，因为太多真系会惹痰，咁啊适量加啲咧就可以润肺。 甜甜地 咁饮咧，其实又唔系目的要佢成碗成杯系咁灌落去，其实就系湿润喉咙，湿润喉咙。嗱，我哋成日都讲咧， 长嚟饮 啊，干燥就好容易会咳啦，咳得紧要嘅时候咧，佢会损啦，损嘅时候啲痰咧可能甚至乎会带有啲血丝咧，喺个痰表面有啲血丝咧，咁即系代表喉咙损咗啦。咁如果个喉咙损咗嘅情况下，咪好容易会有细菌进入，又好容易会有伤风感冒咯。咁所以咧，我哋用少少甜甜润润嘅嘢，都好似等于我头先讲嘛，外边会搽 cream， 里边都会搽 cream， 有个保护膜。 系啦，咁你甜甜地嘅嘢，咪等于好似里边都搽 cream 啦。咁啊，佢会顺啲咯，润啲。咁呢个系一种嘅茶饮啦。 系。 咁啊，有啲啊屋企中意一家大细都有啲汤水饮下啦。咁我哋啊整个润啲嘅汤水先。就是沙参、玉竹、淮山杞子、裸头猪骨汤啊！咁啊，呢一个汤咧就应该冇人投诉嘅。 系啊， 吓即系如果嗱，首先咧，沙参、玉竹系秋天。 多用嘅中藥材。 係、 嗯、咁、啊、因為你清熱嘅時候，可能你好多時候用金銀花、用菊花、用桑葉。但是你要滋潤的時候呢，就通常都會用下沙參玉竹，係啦，呢啲呢又偏帶甜甜地，亦都係對於咽喉對個肺有滋養作用嘅。咁、沙參玉竹好平和，咁沙參我哋可以呢一次煲湯啦，咁我哋用五錢啦。玉竹我哋都系用五钱，咁、 嗯、 经常我哋都会听到有人讲到话，会唔会食沙参玉竹会困住啲感冒啊？咁而家我哋饮个汤嘅时候咧，系冇感冒嘅、 嗯， 我哋纯粹系想润啫。 即系冇感冒嘅时候先至好饮。 冇错啦，嗱、嗯，其实因为唔单止讲紧嘅问题系沙参玉竹、 嗯， 因为呢个汤水里边咧，仲会有猪骨啦， 啊、 有螺头啦，呢啲属于系滋阴润肺补虚嘅。咁补虚就唔一定系温燥嘅，系补益。咁补嘅嘢就系想将呢啲营养锁住喺身体嘛。咁、 嗯、 如果你喺感冒嘅时候又饮呢啲咁嘅滋利啲嘅汤，咁咪困住啲感冒唔擦唔清咯。所以即系如果你系有患上感冒嘅情况下咧，就唔太适宜嘅、 嗯。 或者啱啱感冒好翻、你又好似饱饱胀胀滞滞，消化差，都唔好饮住。 哦， 咁有冇第二隻啊？ 啊有，不过讲埋呢隻先， 系咯， 因为我哋始终都要照顾一啲本来冇事嘅保养啊嘛， 知道。 咁啊，淮山就落四五片啦，杞子嘅就三钱啦，大约一匙羹到啦。咁、跟住咧就螺头啦，咁啊螺头咧 几多隻啊？ 嗱，你睇下你中意用急冻嘅干品嘅定系鲜品嘅、都可以嘅， 系啦， 都可以嘅、三种都可以我嚟煲汤嘅。我、你行开街市，佢有新鲜，有个响螺咁样，我买翻去一个咁样我嚟煲汤， 几钱到啊？ 几钱都要睇下嗰只嘢大只细只咯。 好难同你一概而、 但系即系话都系可以负担得起嘅价钱嘅。 即、 有啲可能买啲冰鲜螺头咁咪放两嚿咯，系、 嗯、 啦、 嗯， 或者有啲人中意买啲美国螺片咁样，咪又可以放啲咯、 嗯。 其实。最主要就是吊嗰个鲜味，同埋佢有个滋阴补肾。咁啊，猪骨咧就唔好买太肥啦、 哦， 你买啲西施骨啊、排骨头啊，呢、啲都系可以噶啦。 仲可以食埋添。 系啊，冇错啊。但系当然有啲人咧好担心啲胆固醇问题啊。咁、OK 嘅，咁你咪转用猪展啊，或者瘦肉咯。 Okay, 因为其他材料本身都已经系有滋润啦、 嗯。 如果你系食素嘅添。 嗯 咁你甚至乎連螺頭豬骨都唔會用啦， 淨係用沙參玉竹。 咁你咪沙參玉竹、淮山杞子，跟住你可以 整紅蘿蔔得唔得？ 紅蘿蔔啦、粟米呢啲係最協調，可以啱用。 咁、腰果咧？ 腰果都係帶有啲甜味啲啦。咁、有啲人可能會加啲咁多雪耳落去。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雪耳就會令到個湯更加有種膠 潤。因 為齋 湯係成日用呢個㗎。 冇錯啊！咁呢啲係可以嘅。咁、煲味如頭先個份量咧，係一家四口左右份量啦。三公升水煲兩個鐘基本啦，因為有個豬骨要出水添。咁、另外啦，如果湯水之外咧，我哋仲有啲茶水啦。譬如话，头先如果系菊花、琵琶叶呢一个相对系比较带少少凉啦，咁、我哋又试下用一个咧，用紫苏叶罗汉果，又系嚟焗茶啦。嗱、紫苏叶咧，我哋知道佢对于舒缓嗰个咽喉嗰种痕痒。敏感咳咧效果係好嘅、所以又話小強如果個喉嚨好痕，成日都咳一兩聲咧，咁、可以用紫蘇葉咧、就可以有一個驅風止痕。咁、加一片陳皮啦、羅漢果我哋用個殼啦，咁、一個殼咧就唔用個囊啊，淨係個殼，一個殼就可以打碎咗佢，分開四次用啦。咁啊係啊，少少就得㗎啦。用少少羅漢果殼，用紫蘇葉陳皮，三樣嘢一齊咧就滾水泡焗十分鐘。咁你會飲到有少少香氣啦，同埋有少少甘潤。咁、對於秋天嗰個氣管敏感啊、皮膚過敏呢啲咧，都會有舒緩作用嘅。係啦，咁可以試下呢幾款啦。 係啦，咁今日有同大家講咗嘅咧，就係有呢一個嘅菊花啦、琵琶葉啦，同埋嘅就係蜂蜜啦。仲、有頭先有講過嘅就係呢個沙參玉竹、淮山杞子、螺頭豬骨湯，仲、有啱啱有講咗嘅咧，就係呢一個嘅就係紫蘇、羅漢果殼同埋呢個陳皮茶。 考察啦， 不够晒啦， 咁应该下一次唔咳噶啦，小强。 系啊，希望啦，因为其实我都唔系对症下药，即系永远咳嘅话，佢会成埋啲嘢咧，唔关事。 咁啊，佢可能唔系净系咳嘅，条气唔顺咧。 哦，咁佢 你知好啦， 系啊，咁去拜下神啦，你吓好，唔该晒老彩， 拜拜， 讲埋啲咁嘅嘢。 尘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 你看我所以回台上，你爱我所以发亮，世界变灰暗或理想，若果你还在再来到情场，如南极有听众我亦来唱，祈求做到八岁你亦来拍掌，为再聚首拍掌，尘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自由却不算极多，却有你一再安歌，半生舞台路在台下提示我，没有拣错，抛得你不弃，我可以跌倒又再起，台上唱若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世界瞬息变天气，曾美好转眼又化灰远飞，幸好我的你继续打气，曾世界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 阿姐，汪明荃嘅呢首《Make My Day》， Such a beautiful day， 希望大家每一天都系 beautiful day。喺廿九度嘅温，相对湿度79%嘅星期三，先喺12:00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 各位同学，我系 Miss Ma， 系你哋嘅班主任。今日第一日开学，请你哋介绍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章 Michael， 我系李丽瑶 Sarah， 佢叫阮仲有 Brian， 仲有佢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 风骚师打。 好，方舟先生 Rachel 嚟咗我哋嘅直播室，欢迎 Rachel，Hello， 你好啊， 大家中午好， 你咁搞乜嘢啊你 ？Y2K，Y2K， 冇错， 就凭你 Y2K， 非常之 Y2K。 好，同我哋不如都讲下究竟今日你着紧啲咩嚟先啦，代表住 Y2K 嘅打扮。 首先咧，代表住 Y2K 一定要系低腰嘅裤， 低腰裤 系啦， 但系而家兴高腰喎、 啊。如果 Y2K 系要低腰嘅，其实咧我呢条咧 低啫喎， 本身咧系因为我冇低腰裤， 哦， 我就着一条松啲嘅裤， 系就扮 低腰，冇错， 系啦 ，OK， 系啦，所以呢条本身其实系高腰嚟。 诶、你讲 Y2K 系咪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真系好犀利嘅啲低腰裤？低腰到你知唔知道系会突啲唔应该 唔应该 走系嘅嘢出嚟噶？嗰阵时候真系好夸张啊！ 304 系啊，系啊， 真系 Y2K 啊！ 嗰段真系 Y2K 啊！嗰阵时候好兴好，系咪 低无可低？ 低无可低， 好似你 住未算低， 就嚟会。 跌出嚟噶，跌落嚟咁樣噶， 即係去到啲女仔啊， 踎低就 你就會睇曬噶啦，係啊。 你有冇著過？ 我有啊， 真係嘅， 係啊。 咁危險㗎，你唔驚咩？ 唔驚啊，個個都係咁。 咁大膽 嘅，佢都唔會睇我啦。有得揀係嘛？有得揀，你會唔會睇我？ 你係咪問我真正嘅意見？ 我問緊你， 乜都睇唔到，乜都睇唔到， 心如止水，心如止水。 咁咪係咯，所以唔使擔心啊。 係啊，真係， 因為全街都係咁嘅嗰時候，好誇張喎。 係啊，你著條高少少嘅俾人笑。 係啊，話你老土啊。 啊、 所以你冇辦法㗎，嗰陣時候你要跟 trend。 其實褲真係好多嘅變化，我哋細個有呢個喇叭褲啦，到後來有一段時間又興嗰啲板仔褲咧，又係嗰啲咧就嚟跌就嚟跌。嗱，我哋唔用呢個字眼，我哋話佢係板仔褲，又係我見到啲人咧就係又跌到咧 個浪好低㗎，係 啊， 可以擺到個 BB 喺個浪裏邊嘅啫。 喂，我真係想試下著一條褲咧，即係個褲囊喺個， 我知你講邊啲， 膝頭哥， 你講過好多次啦， 去到咁低， 有 膝頭哥， 係啊， 同埋呢一個咁嘅 design 嘅話，喺日本嘅有個 designer 好興嘅，咁但係佢嘅問題係嗰啲褲好貴，真係好貴，一定。黑色嘅，你講嘅嗰啲浪好低噶嘛？ 係啊， 同埋有一種係喺個臀部嗰度有字咯，即係佢低浪得嚟之後有個字英文字咁樣。 寫咩㗎？通常 佢嗰個牌子名。 哦，所以有時一潮流一興咧，就咩古靈精怪嘅形狀咧，你都會著上身，同埋覺得好型嘅。 係啊， 好，繼續我哋嘅 Y2K 浪潮啊！ 過時嘢好肉酸。 係啊， 係啊，一過時 好啊，真係唔知點算好啊！抌啦，梗係嗰啲嘢。 其實復古同老土係 一線之差 啊！ 你唔知佢係歐定係復古咯？ 冇錯， 係啊。 咁你覺得我今日係咪啊？ 你今日歐咯？ 我今日係靚係嘛？ 或者老土？ 今日老土定係 老土呢個字都老。土啦。 嗱又唔好咁講，因為其實而家你見到有好多韓團咧，係好似你咁樣著嘅，尤其是女仔，係啦，我就會覺得呢啲咁嘅打扮嘅話咧，我係唔得嘅，我 carry 唔到嘅，就係我就係呢種就係 Y2K 咯，俾我感覺係 老土嘅， 即 係 格仔衫， 我著唔到啊。好啦，頭先你所講嘅仲有就係低腰褲啦，係 啦， 仲有咧 上衣咧係要短嘅，短版， 係咪要露臍咁啊？ 係啊係，要露出你嘅腰部咯。其實個重點係 呢樣已經唔得啦， 就係展現腰部嘅曲線。 唔 係 你得， 其實我都覺得 㗎。 補充係咪男女都係咁啊？定係女士啫？ 女仔 啲， 係 仲有咧？ 其實我都唔係好得，我夾硬嚟嘅啫今日。 啊哈！ 我冇 使乜嘢。你好似啊，你話可以啊？ 我平時唔會咁著㗎。 你就係為咗作 Y2K 嘅打扮。 係啊，幾日唔食飯？我真係為咗今日。 如果食咗早餐會點啊？ 好突肚 咯。Y4K 咯，唔係 2K 4K 咯。8K Y8K 好 HD， 會掂到咁樣。 好有立體感，有立體感。 好啊，繼續啦。 咁之後仲要係好浮誇嘅色啦，又係七彩嘅色嘅 色意思係咩？ 顏色， 顏色係啦，七彩顏色。 首飾係咪啊？ 唔係，其實咧，通常顏色係七彩嘅，但係因為咁樣著唔到出街。 係佢嘅意思，個就係顏色嘅，就係佢身上面嘅顏色，佢只係顯現咗就喺條手鏈度。如果你係 Y2K 嘅話，你可以著到五顏六色。 冇錯。 佢頭先有問過我嘅，就係話你覺得 Y2K 俾我感覺係乜嘢咧？我就覺得就乜嘢色都著上身，仲要係撞嘅。 係啦， 我嘅感覺係。 即可以 係你好唔好 上面鮮紅，下面就鮮紫 色， 綠色都得，即係要五顏六色，好大膽嘅用色咯。 係啦， 咁我就展現咗喺我呢條鏈度咯。 你介紹下，你介紹下。 係啊， 如果我成身著到咁，你哋 好驚㗎，係啊， 入唔到嚟， 唔會笑你。 咁啊，總之就係一條咁樣嘅鏈啊，手鏈啦，上 邊鏈啦， 七彩顏色 咯，其實 係咩？見唔到 咯， 係咩？ 我 豬仔鏈， 豬仔鏈咯， 啊 哈，啊豬仔有。但其實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我都很喜歡的就是 grunge 的 look 都是這樣的，但它會比較 raw 一點，又是的，整抽豬仔鏈戴上去， 是不是粗一點 的？粗的也好，幼的也好，總之有鏈你就戴了，戴上去手鏈又是，跟住 即皮帶那裡都要有條 鏈，皮帶沒有，就是、總之就是鏈，很多鏈，那時候就是誰呢？張曼玉就最多的。好多時候我就會偷佢一兩條，佢唔知嘅， 太多啦。 我哋掂耐到先啦，好啊。 唔係啊，我同佢一齊嘅啫，有時大家交換帶，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其實佢係好多好多多到嘅就係你唔會數得到嘅。 即係 crunch 係一個風格嚟 ，crunch 係一個風格，大家可以不妨睇。 就係要好多年嘅風格。 係啦，即係 crunch 就即係 Kurt Cobain 啊，即係 Nirvana 咁嗰啲咧，亦都係另外嘅一種就係著衫啊，又或者係嗰啲文化嘅風格嚟嘅。好，請繼續。 係啦，咁就係首先要勁短。嘅上衣啦，之後就低腰嘅褲啦，加埋一啲五顏六色嘅設計，咁或者你上衣可以係有啲 pattern 嘅，可以係。 係有架車啊，即係嗰啲，你明唔明啊？ 好大架，好大架車， 好大架 車， 即係有啲奇怪嘅 pattern 咁樣咯，大膽嘅 pattern， 或者我今日就著咗格仔衫咯， 格仔啊，格仔會唔會又走咗去另外一樣嘢就是、校園啊？係嘛？格仔又係校園個感覺，田園都得，係啊，田園都得，係咯。 我覺得我 係， 我其實我唔算係正宗嘅 Y2K， 唔算 係，我係一個 mix 埋啲所有復古 fusion， 係啦 fusion 再 mix 埋現代。 我想問所有衫係咪都係你，定你問你媽咪攞？ 誒，真係我嘅。其實呢啲衫全部我平時都會著，但我唔會一次過著曬上身咯。 今日為咗符合翻你嘅主題，因為想講 Y2K， 係 啊，如果唔係我會覺得 too much 我咁樣。 係啊 ，too much 係啦，你係 Y too much。 W-H-Y 就是 Y too much 好啦，咁不如我要講下嘅就話，其實點解今日會講 Y2K 嘅一個打扮啦？其實咧都係同而家有好多人都會就係復古著翻嚟有關嘅。但係 講 之前嘅話，我哋講講特別嘅交通消息先。獅子山隧道往九龍方向咧，就管道內咧有交通意外，慢線咧就係封閉嘅，非常之擠塞嘅。龍尾已經去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噶啦。咁啊，駕駛人士嘅話咧，請改行其他嘅道路。 好， 繼續。好啦，咁我哋頭先我講到嘅就係話，即係而家有好多人都會復古啦。你哋而家呢個咁嘅年紀嘅話，就會作呢個 Y2K 嘅打扮，係 啦。點解會而家興翻咧？即係其實都有話潮流係二十年就一個 loop 咁樣噶嘛，會翻翻嚟噶嘛。咁其實而家都差唔多二十年啦。咁對於啱啱即係可能二千後嘅出世嘅朋友，佢哋未經歷過二千年代嘅嗰個 fashion 啊，所以佢哋就會覺得好新奇，好想玩翻二千年代嘅嗰個 fashion 咯。所以可能對你哋嚟講，以前咪著過咯，但係對佢哋嚟講係未著過㗎嘛，係好新鮮嘅、新嘢嚟嘅咯，對佢哋嚟講。 咁因為我諗相信都一定係有啲你哋好中意啲歌星啊、明星 啊， 有冇有人帶起啊？ 有 啲 有啊， 有 啊， 代表人物啊， 代表人物有 Blackpink 嘅 Jennie 啦，有英國歌手有 Dua Lipa 啦，係啦，佢哋都會咁樣著咯。 Dua Lipa 真係可以堪稱係暖著啊！你覺得咩？睡衣又 粉紅色啊！ 紅色嘅頭髮有粉紅色啊！ 係啊，而家又畫成個雲同套裝， 雲同套裝， 然後絨嘅。天鵝絨 哇，唔得、我真係唔得，我個眼好攰。 係以前會喺阿媽嘅衣櫃見到，係 唔 係？真係咯， 而家 就興翻。 係啦，而家興翻，佢哋就有啲變奏嘅都。 所以唔好抌真係啲嘢，真係 你錯。 咁如果唔興咁點啊？我 keep 住咗成籃。 唔係啊，因為其實佢會變奏㗎。雖然你話佢可能係廿年前嗰個興過，但係佢哋而家嘅話咧，可能就佢會 加咗 啲 現代元素， 有啲元素嘅。仲有咧，仲有啲咩人啊？ 仲有如果以前 我覺得有 twins 咯， 哦係香港係 twins 咯。 香港我真係覺得 twins 係好 Y2K 啊！ 喂，佢哋直情係嗰個年代， 直情係嗰個年代。 前排播翻《戀愛自由式》咧，入邊嗰啲人全部都好 Y2K 啊！ 系啊， 嗰陣時我哋港台都有個 Y2K 啦， 係啊，係啊，係啊， 節 目啊， 係啊，我哋好與時並進。 呢個 term 好 hit 㗎嗰陣時，係。喂，頭先你 當年， 你講好多女仔啦，咁啊男仔又點啊？喺 Y2K 佢嘅角色或者佢有啲咩嘅 dressing 啊？ 有咩代表？ 有咩特別啊？ 其實都係可能都係低腰，不過可能係工裝褲啊，即係男性啲嘅打扮咯。但係嗰個元素都係一樣嘅，都係五顏六色啊，低腰 七彩嘅。 係啦，可能會加啲即係可能太陽眼鏡。就閃石啊！即係， 但係咪真係走誇張啲啊？ 誇張啲， 顯眼啲啊！ 你得唔得閃石太陽眼鏡 carry 唔到？ 其實係真係大膽噶，我覺得 大膽㗎， 係難挑戰㗎。我自 上咗年紀，我覺得真係唔好亂嚟， 係啊， 唔好挑戰 Y2K。 我而家都唔係好敢挑戰， 你都已經 我挑戰少少咯。 係啊， 你後生 最多大條鏈咁樣。 係啊，真係你掂一掂就算。 我覺得你咩年紀著翻咩年紀， 係啊， 冇錯， 我真係有人哋笑你。 如果我叫你 Y2K， 你得唔得？ 佢 Y2K 唔啱嘅，我覺得。 我覺得我而家就係壞。 佢實係低腰褲，因為個皮帶笠唔上嘅，佢一定係低腰褲。 好啦，咁啊，其實呢一樣嘢我哋知道有代表人物啦，咁啊，同埋嘅就係其實 Y2K 究竟係代表乜嘢咧 ？Y2K 其實咧個 Y 就係 year 啦 ，two 係啦年份 ，E 就係 二 K 就係二千年，咁就代表二千年啦 ，year 二千咁解咯。 哦， 係啊， 咁即係有千年蟲嘅。 係啊，千年蟲 有冇殺蟲藥？ 你有冇聽過千年蟲啊？ 有啊，咩嗰啲危機啊，係嘛？ 係啊。但係嗰陣時傳得即係甚囂塵土咧，啲人喺街上面賣殺蟲水啊嘛，你知唔知？係真喎，唔係講笑。 我真係唔係好知，太細個啦。其實嗰陣係點樣㗎？ 因為傳話二千年一 click 嗰個，即係午夜嘅 鐘一 click 咧，你全部銀行嗰啲全部可能冇曬啊，因為嗰個 system 會壞曬啊，即係傳好多人驚，嗰時係傳好多呢啲。係 好多人都信㗎， 有人信㗎。 咁但係因為佢叫千年蟲啊嘛，於是有啲人咧就喺度呃博大霧咧，就話誒殺蟲水啊，殺千年蟲啊咁樣。 同埋又相信話嗰陣時係世界末日啊嘛，係啊，二千年就世界末日，因為同電腦有關，嗯、即係當你係1999嘅嗬，一跳去二千嘅時候會唔會有問題咧？即係佢冇2000嗰呢個 冇嗰 個 碼 啊 嘛，冇個 data， 冇事啊冇事啊，跟住就進入過渡啊，冇事。 咁佢哋嗰陣有冇真係擔心？定係你 黐線？ 我哋走在時代嘅尖端啊，最前嗰粒啊， 都有事都咪就係你一個人有事啦，係啊，大家一齊陪你有事，我冇，我從來都唔擔心呢啲嘢。 咁但係你身邊嘅人有冇人擔心？ 有嘅，總會有啲人嘅嚇咩？ 冇話你， 可能你嘅上一代會唔會驚啊？ 唔會啊， 冇呢啲 嘅，你唔知 係一個話題，係一個熱門話題。 唔知佢二千年係咪呢意思？ 啊，佢知，但係即係呢啲咁嘅擔心嘅話，佢哋都唔係好理解。 佢又冇掂電腦 啊？係啊，咁咯， 即係會係咪驚啲錢唔見曬銀行嗰啲？ 好多嘢啊，即係總之嘅電腦唔知會點發生咩事，唔知會發生咩事，好不明朗咯。 係啊，其實除咗著衫啦，仲有其他嘢都可以展現到 Y2K 嘅風格。例如有獨有嘅影相嘅風格啦，係啊， 嚇， 係一個反 V 嘅手勢咯。 哦， 呢個係 Y2K 有冇咩特別意思㗎？ 其實係冇乜意思， 反傳統咁解嘅啫。 係真係好似好跳皮壞壞地咁樣。 平時我哋嘅 V 就向上嘛，佢就反手同埋向地下。 係啦，反手向地下嘅。 我冇做過呢個， 都唔係反手嘅。 即係等於而家做心心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啊係，即係一個潮流 咯，向地下咯，即係總之個手指向地下。 嗰日我同 Queenie 影相，我哋都係咁樣影相嘅。你有冇留意啊？ 你唔使咁嘅， 我完全冇留意。 我冇做呢個 pose， 同埋要高炒咯，勁高炒，即係教廣角嘅， 即係影相高炒影落嚟。 係啦，0.5，即係好似魚眼咁樣。 明，即係嗰陣時候興嗰啲大頭狗啊， 係魚眼鏡 啊，嗰啲影相法啦。你冇玩過大頭狗，即係總之佢就喺上面影落嚟，跟住影到啲眼好大隻，個面好瘦，喺咩上面度咁樣， 少少變形咁樣 咯，係啦，嗰啲真係魚眼啦，你一定有影過，但係呢塊面咁長，我冇事， 係啦， 我見過呢個大頭狗， 我哋一齊影下咯，即係高炒，零九嗰個鏡， 係啦，跟住個手就係咁樣，係 啊，可以一個就咁樣，或者你眯埋眼。或者你遮住個嘴， 專登眯埋。 我遮住，哎呀，我見過呢個，我見過。有時影啲貼紙相，有啲 反手遮住個嘴。 哦，咁樣啊，呢個 OK 喎。 其實都幾 MK 嘅。 係啊，但係有啲人會中意遮住個眼嘅。 係啊，其實你咩都得㗎，你 遮少少， 夠自信就得㗎。 中意遮咩都得， 即係你五官你遮啲啦。 係啊，即係揾啲嘢遮下。 遮住點解代表有自信啊？ 唔係，即係其實冇㗎，即係有少少哦，我跳出框框咁樣嗰種感覺。 唔係，但係啲 pose 你唔覺得其實都能夠睇到嘅，就係當時嘅年代嘅咩？係 啊， 即係好似以前你阿媽影相，我呢一定係丁字腳，我諗係咁嘅意思。 即係如果你好正經咁耶咁 V 咁啊，冇咁。咁調皮咯！ 嗱 ，Yeah V 我覺得就應該係世界性嘅 ，Yeah V 係世界性，同埋嘅就係 classic 嘅。 因為即係 你任何時候 V 你都冇問題㗎，你以前都 V 過 啦，你咩場合都可以 V 㗎嘛。 腦洞大開。 即係你正式場合唔可以無啦啦咁樣噶嘛？ 係啦，你呢啲就好有年代感咯。 你試下影正煙相咧，你咁樣得唔得？ 但係你係普通場合，你就咁正 V 係 OK 噶嘛？ 係啊， 就算你同你嘅上司都冇問題噶。 有一段時間其實我驚地啊，如果你喺英國翻嚟嘅時候，你都會知道其實個 V 係唔可以咁噶嘛。 係啊，係啊，係 咪？但係你唔知點解有一段時間係好興係大家咁樣噶嘛？ 因為唔同地區、唔同手勢又唔同， 其實粗口嚟㗎。 所以大家 小心啲，係啦，係啦， 冇錯。咁當然啦，你除咗話有啲嘢之外嘅話咧，咁有 Y2K 有冇啲咩嘅音樂或者係即係 飲食文化？ 飲食文化應該冇嘅， 食蟲咯， 千年蟲，一人一條， 蒸定煮 啊？你中意炸蒸蛋、 炸蟲， 蒸你啲懶蟲。 音樂咧？ 音樂其實頭先你講嘅 New Jeans 咯，佢係成個團都好有呢個 Y2K 嘅魂。 而家 New Jeans 我知啊，係啊，而家係即 係點啊？ 佢哋就係 嗰個 beat， 個 beat 咯，係啊，即 係 之前都介紹過，係好輕快啊，同埋其實佢哋啲 MV 全部都好 Y2K， 係 嘅， 勁毛毛冷帽毛毛襪褲咯，係嗰陣佢直情著埋襪褲， 係 我即係而家著襪褲真係會俾人。 笑噶嘛，如果所以著唔到。 同埋有時你有冇發覺有某啲嘢咧，你係唔知喺嗰個地方著，你就得 OK 嘅。係 啊， 但係如果你一翻嚟嘅話咧，你就會覺得佢點解會咁嘅？係啊，即係例如嘅就係我舉個例啊嚇，好似係你喺泰國買嘅大丈夫，買到泰國一定買大丈夫，因為好平，所以你喺嗰度著冇事。 係啊，你翻嚟就只能夠打落去呢一個睡褲嘅系列， 冇錯。 或者你喺九龍城著冇乜問題。 在泼水节那几天穿了 夏天 穿回来电台都 不行 了我们就讲了很多关于 Y2K 的东西以后下来有这首歌呢就上年推出的就是用 Y2K 做主题非常之紧贴潮流的就送给大家 Yumi 中游美的 Y2K 还衬我吗 Hey 我不想避忌当越执着越乏味 Hey 越躺越落地Doesn't matter, I be the one, my own trendsetter. All queens on my mind, Britney, do it one more time. The more you show, it go under. But be late, don't mind what's he do. Okay, okay. 特别嘅交通消息啊，狮子山隧道往九龙方向管道内交通意外虽已经清理，仍然非常挤塞嘅。狮子山隧道往九龙嘅方向管道内嘅交通虽然已经清理，仍然非常挤塞。龙尾而家喺威尔斯亲王医院。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海关同食环署食安中心采取联合行动，打击入境人士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到港。海关话，去年全年检获的非法进口食物案件有1019宗，而今年截至八月已经有1324宗。海關相信是出入境的人數增加有關。海關表示，今年檢獲的案件佔62%是未經煮熟的肉類，10%是家禽，28%是蛋類。海關又說，檢獲的案件當中很多都不符合衛生條件，有旅客甚至只是用膠袋再生肉回港，有旅客整個背包都載滿了蛋類回港，也都有旅客攜帶牛肉、豬肉甚至是整隻雞回香港。有旅客誤以為將肉類飛水帶回香港就沒有問題。海關強調，沒有衛生證明書的食物不能夠帶入境，否則要負上刑責。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繼續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訪問行程，出席由貿發局舉辦的商務午餐會，向大約150位西班牙工商、金融、創科界的領袖發表主題演講，並且與與會者交流。他說，香港在疫後已經恢復與全球的連接， 憑住一國兩制獨特制度優勢，正進一步鞏固超級聯繫人的地位，歡迎西班牙企業利用香港作為跳板，開拓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以至亞洲的龐大市場。他又說，香港在綠色金融方面處於亞洲領先地位，綠色標準與歐盟接軌，歐洲的綠色項目可以充分利用香港作為籌融資平台。又說期待未來加強與西班牙在金融、創科、文化、創意產業等不同領域深化合作，共創雙贏。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總統特朗普疑似被人企圖暗殺的案件，疑犯勞斯被司法部指控另外三項罪名，當中包括企圖暗殺主要總統候選人。58歲的被告勞斯早前已經被控兩項聯邦槍械罪，根據新的起訴書，除了企圖暗殺總統候選人之外，他還被指控持有槍支進行暴力犯罪，以及襲擊一名聯邦官員。法庭文件就顯示相關官員是特勤局的特工。另外，特朗普競選團隊說，獲情報官員通報伊朗涉嫌威脅暗殺特朗普。競選團隊聲明表示，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當地星期二向特朗普通報來自伊朗真實而具體的暗殺威脅，目的是破壞美國的穩定並製造混亂。伊朗早前已經否認干涉美國內政的指控。天氣方面，預測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一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稍後和星期六有幾陣驟雨，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熱。而家温29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382点，升381点，总成交金额151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34点，升19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0.12升3.8，腾讯控股411.4升9.2。恒生中国企业70.14升6，阿里巴巴92.95升9.5，美团144.8升5蚊，中国平安42.55升2.2，小米集团20.85跌3.5，港交所265.6升6.8，建设银行6.11升1.8，工商银行4.81升1.1。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87，日元143.34，瑞士法郎0.842，加元1.343，人民幣7.016，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經平均指數報37,991點，升50點。港金報24,710元，升3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659.19美元，賣出2,659.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Hello， 欧瑞强。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 欧瑞强。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为要还原抗美援朝期间江七年战士爬冰卧雪的真实感， 劇集遠赴吉林省白山市取景，演员要在严寒的雪地拍摄，饰演五万里的黄子琪就说拍摄时要穿四条裤先够暖。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审判， 冯邦达先生， 是啊，阿 Sir。我是冯邦达。 嗱，我是法援安排的许定国律师，负责你的 case 嘅。 许 Sir。 嗱，冯生啊，我睇过你的 file 啦，你今年五十八岁。十年前开始咧，已经有五次盗窃、三次持械行劫的案底。点啊？生活好艰难咩？ 你话咧？ 嗱，今次咧就 charge 你店内盗窃。案发本月，即系九月二号星期一晚，响大欢喜超级市场偷咗两盒总值586元嘅月饼，两牌止痛药，一支水，仲有 系得啦得啦，我认罪就得啦吓，唔好再数啦，唔使烦。 帮你求情， 是但啦。 理由？ 理由？ 爸爸。爸爸， 咦，阿细妹，今日咁早翻嘅？ 妹妹俾快餐店经理炒鱿鱼。 吓，妹妹你咁勤力做嘢又快，又冇话迟到早退，佢点解会炒你噶？唔得，爸爸不如帮你问下个经理好唔好啊？ 唔好，妹妹唔去。 哎呀，妹妹，如果你真系冇做错事嘅。咁人哋话你要出声解释先得噶嘛？ 妹妹蠢，俾人虾，佢哋话我成盘薯条整跌，个个都话我整跌。 咁啊，妹妹啊，咁其实你有冇真系？ 爸爸，你放心啦，妹妹大个女噶啦，唔怕俾人虾，唔怕。 好啦，咁算啦。爸爸迟啲再同你问下张姑娘有冇啱你做嘅工，好唔好？ 好，妹妹唔怕辛苦， 咁就乖啦。 因为妹妹都唔想爸爸辛苦。 好啦好啦，唔紧要啦吓。喂喂喂，张姑娘啊，系啊系啊，冯邦达啊，暂时。未有啱我女兒做嘅工作啊？哦，好啦，唔紧要啦，吓，唔该晒吓，哦，得，唔该唔该。喂，阿威哥啊，阿达啊，有冇嘢捞啊？系啊系啊，我而家有两份，唉，唔够啊，我个女呢轮唔系好妥啊，我要带佢睇医生。咁你知啦，趁自己仲做得有气有力。梗系做多啲，揾多啲啦。冇啊冇啊，我今年48， 我再老啲冇能力，我女点算先咧？噶边个理佢咧？系啊，你帮我谂谂好唔好啊？系啊系，辛苦都唔紧要噶，我做到噶，咩都捞啊！喂，红哥啊，有冇公开啊？哎，我知打紧暴风球，啊，其他嘢冇得做啊嘛，咁我谂住，系啊系啊，我有的士牌噶，你可唔可以租架车俾我啊？冇事噶，搏一搏啦，得得得，哦，知，有咩头晕身庆啊、嗨花撞歪嗰啲，我自己搞，系唔该晒红哥，唔该晒。红哥有心，唉，棵树好彩冇砸中架车，我扭太铲咗上个石膊，系啊，冇事，系条颈扭亲下啫。哎呀，照咗 X光，照咗等晒报告噶啦。阿红哥啊，帮帮手一件事得唔得啊？我个女一个人喺屋企啊，系啊，我又翻唔到去，我惊我饿亲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带个饭盒啊？带啲面包同水俾佢啊？唔该你啊，好唔好啊？系啊，江湖救急，第日请饮茶，好唔好？唔该晒。 爸爸，你冇事嘛？ 唉，冇事嘅。点啊？你自己点啊？见点啊？ 见到爸爸，我冇事啦。 咦？妹妹啊，你唔系冇事喎、啊，你咁热嘅，你发烧喎、啊，唔使惊，我落楼下药房买啲退烧药俾你，你唞阵先，嗱，你等我吓、啊，一定要食药啊，知唔知啊吓，我好快翻啦、啊，哎呀，整鬼啦，冇钱添，得翻100蚊，哎呀，仲要买啲嘢俾佢食，哎呀，点算呢？哇，系退烧药咁贵噶？诶，唔该，有冇散装啊？我唔使成盒啊，6粒，系唔该。唉，入咗去咁耐噶，咁耐都唔出嚟，我等住噶嘛。哎，冇办法啦，哎，我自己攞多支水先，我攞咗先算啦。哎呀， 爸爸， 嗯， 个头好。 知道， 啊、 我一阵间去买。哎呀，我唔可以再嗰间药房喎，一阵先攞咗人支水，啊，去后街嗰间咪得咯。好，一于系咁。 诶、哎，先生唔好行住啊！我喺呢间超市嘅保安，我怀疑咧你喺我哋超市攞啲嘢未俾钱、 啊， 跟我翻入去打个袋俾我睇下。 我冇攞你啲嘢、啊。我真系冇攞喎，你放手，你唔好掹住我，你俾我走啊！ 喂，先生，咪走啊！佢 被告冯邦达， 系啊。 被告，请你行前，本席有说话同你讲。 哦， 你系冯邦达？ 系啊。 慈云山圣罗伦斯中学嘅。 系啊。咦，你 是冯邦达，又叫做穷光蛋嘛？ 哦，我记得你了、你是坐我前面的何小柔啊？ 真是你。什么事要这样做啊？ 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阿何小柔， 我记得你 form three 嗰年突然间退学，因为咩事啊？ 唉，嗰年屋企有啲事，我咪出嚟做嘢帮补下咯。我做过好多行噶啦，行街啊、地产啊、sales 啦、冒牌小贩啦、啊，乜都做过啦。 小贩，你卖咩啊？ 卖得乜啊？咪翻版 VCD 咯。 冯邦达， 我唔知呢廿几年你经历咗啲咩嘢，不过我感觉到你行过嘅路一啲都唔易行。 条路系自己拣嘅，行啱行错冇办法，冤系边个？ 哦，你个女几大啊？ 唉，23岁噶啦。 一个男人要照顾佢唔系几方便嘅，有冇谂过送佢去院舍？ 我而家乜都冇，我系得翻呢个女嘅啫，我已经冇乜本事俾啲好嘢佢啦。我唔想我唔喺佢身边咧，因为俾人虾咧会受委屈啊！你明唔明？ 其实依家啲院舍咧真系几好嘅。 我知道，好多人都同我咁讲，但系我真系唔想啊！你唔好再同我讲呢啲嘢啦，我听100次啦。 好好好 ，sorry 啊。 唔系，应该我讲对唔住先啱。 啊，咁啦，呢一封利是俾你个女买嘢食啊，少少心意，你代好佢。 唔好意思， 攞、啊、去。 你仲当唔当我系你中学同学？ 我梗系当啦，如果唔系嘅话，我点会同你相认呢？ 我记得，你仲记得我花名叫穷光蛋 ？Sorry， 我 唔紧要。喂，呢个花名我记得好似你帮我改嘅， 我冇任何恶意嘅。嗱，又或者咧，系睇你唔起嘅意思，我唔系咁嘅 意 思吓。 我知我知， 你知啦。细个嘅时候咧，我觉得你个名冯邦达同穷光蛋嘅发音好似，我贪得意叫嘅啫嘛。我真系唔系特登笑你嘅。 以前细个我知道你贪得意，我明噶，都唔会怪你。不过何小柔，呢封利是啊，唔好意思，好似我冇礼貌，但我唔可以收。你代翻去啦。我。因为你以前当花名咁叫就冇所谓，但系我而家我真系一个穷光蛋，我唔可以收人利是，你明唔明我的意思？ 冯邦达，你而家个环境咧，我好明白。你又当我系俾你个女女嘅少少嘅心意， 哎、 你收咗佢 好 唔好？ 唔好啦，多谢你啊！你仲当我同学，你唔好咁样啦。 当我一定当你系我嘅好同学、老同学，你记住啊！有啲乜嘢你随时可以打电话揾我噶 ，O 唔 O K？ 吓 ？O K， 多谢晒。 咁啦，呢餐饭我请吓。 好好好，多谢晒。喂，阿陈啊，有冇公开啊？我知落雨梗系开唔到工。喂，落成个月，屋企要等钱使噶，咁唔开工点啊？唉，好啦好啦，我停咗雨再揾你。啊，唔该晒唔该晒。 爸爸，爸爸， 点啊点啊点啊？ 爸爸，可唔可以帮我再问下姑娘有冇啱妹妹嘅？工作啊，我唔想日日留喺屋企啊。 咁啦，我知你好闷。嗱，一阵间我同你落公园行下，或者带你行商场啊，不如食雪糕啦，好唔好？跟住啊，不如打边炉啊，好唔好啊？你最中意食嗰啲肥。 好。 哦，唔好啊？点解啊？我记得你讲过俾我听，你最中意打边炉噶噃。咁你唔中意食咩？ 妹妹知道爸爸冇公开冇钱，所以妹妹唔去打边炉啦。 爸爸真系冇用，我连同你食打边炉嘅钱都冇，对唔住。 爸爸 唔怕唔怕唔怕，爸爸听日有公开噶啦，月底会出粮噶啦，到时我出咗粮，我哋去打边炉，好唔好？ 好。好好 哎哟，打劫，攞晒啲钱出嚟，快啲，快啲， 抢嘢，抢嘢， 死啦！ 哎呀， 妹妹啊，妹妹，快啲，即系收埋啲嘢，爸爸带你去澳门玩两日，快啲，快啲， 爸爸， 执嘢，简简单单执， 你只手有血， 冇所谓，擦伤少少啫，快啲执嘢，惊我就，快啲啊，快啲， 唔走， 叫你走就走啦， 走啊， 你唔好累我啦，我俾你累死啊，跟我走啊， 唔走啊， 你唔走嘛，你唔走我又唔理你，我以后都唔理你啊。 咳， 被告冯邦达被控抢劫、严重伤人，全部罪名成立，押后宣判。 咳， 冯邦达，我其实真系唔想再喺法庭见到你，你知唔知啊？ 我知，鬼叫自己冇本事、冇运行，事不如我，可以点啊？ 十年前。我哋就喺法庭度撞翻，我已经同你讲咗，有啲咩要帮手，你打电话俾我，我一定会帮你嘅。咁多年啦，你有冇打电话俾我？ 冇。 咁点解啊？ 何小柔啊，你个位置喺上边，我喺地底，我哋环境唔同，我点好意思去打搅你咧？我问你借完一次先再借，你借唔借？我借你三次，你仲理唔理我啊？我知道我自己玩完噶啦，咩前途咩希望都冇晒。求下你，你唔好再理我，唔好对我咁好啦。 冯邦达，你记唔记得啊？我哋由小学到中学都系同班同学嚟噶，十年啦。唔通你连一个同你由细玩到大、做咗十年同学嘅朋友，你都唔肯相信佢咩？我对你真系好失望。你可以唔理你自己，不过你唔可以唔理自己个女噶。 何小柔对唔住， 你冇对我唔住啊，你只系对你个女、对你自己唔住咋。 我知道，但系而家太迟啦。 唔迟噶，冯邦达，唔该你相信我，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你嘅人生仲有希望噶。真的，你信我。 多谢你，多谢你何小柔。 There's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to rest in arms, keep me safe from harm, I'm pouring rain, give me endless summer, Lord.Feel the cold, feel I'm getting old before my time. 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 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 to be a better man.Go easy on my conscience, 'cause it's not my fault. I know I've been told to take the blame. Rest assured, my angels will catch my tears, walk me out of here. I'm in pain 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 to be a better man.Tell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to rest in arms, keep me safe from harm, from pouring rain, give me endless summer, 赞人热泪，景恶情奸，系咪啊？ 点啊， 妹？好景细啊，咁咪好咯。 我要打边炉， 冇钱啊！ 水分， 下次啦。 你做好人啦、啊，你唔好搞阿爸啦。 喂，好啦，节目时间等下一点钟，我哋交俾 Main in Hong Kong。 唔该晒 Rachel， 唔该晒。 Yeah.